AKB カーニバ ー Hello 大家好啊，啊终于都想同大家见面啦，咁啊 AKB嘉年华终于2018年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好挂住大家。 系喎系喎，上集系举办嘉年华， 上集举办啦嘛， 特别节目啊，系、好啊，咁啊嗱，今日就有除咗我啦，阿奇啦，亦都就阿天同 Hammy， 咁亦都有啊，请到阿豆啊出嚟做嘉宾啦，系啦。咁啊，今集第一单讲嘅新闻就不如讲翻年头嘅事先啦。 系啦，你年尾啲嘢未走，你讲年头。 哇，年尾啲嘢都好难找到噶啦， 不如唔好找啦。 算啦，算啦，大家算啦，算啦，算啦，年尾嗰啲算啦，都系嗰啲阿嫲有嗰啲红白啊，或者系嗰啲。 嗰啲唔好再讲啦，算啦，大家都睇晒啦，算啦。 系啦， 喂，讲下咩啦？你哋今年发生咩事啦？握手会。 咁啊，今年年头啦，咁啊，我同阿赌咁啊，前后脚啦，咁过咗日本个参加握手会嘅。咁啊，嗱，阿赌咧。就是1月6号就参加 NGT 的全国握，咁我就参加 HKT 的个别握手会。嗱咁跟住另外第二日咧，咁我同佢就一齐都系参加 AKB 握手会嘅。 系啦。 之后阿土就过咗去新息，咁啊去即系参加一啲嗰啲 叫公演， 三周年公演啊，二正新啊。 应该是咪踏入第三，咪得两周年讲完。 两周年 啫， 未吓死我，迈向第三年。 系啦，咁咪都同时亦都系佢挑战一啲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啦。 阵间讲， 咁我就留喺东京，咁我就喺度咁啊参，咁啊参加一啲都唔算参加到嘅成人礼啦。咁啊嗱，咁啊阿赌你讲先啦，反正都系讲啊 NGT 嗰啲嘢都系你讲先啦。 其实咧就咁嘅，就攞啲原因啦，原本应该就冇咁早出发嘅，咁啊因为咧。啊，萬如畢業啦，咁啊，我啲老友記話喂，快啲好參加啦，咁啊， 你幾個係咁催緊你聽 啊？咁啊，跟住咧，我又自己又會即係驚住咧，唔係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咧就冇知埋工足，咁啊黐咗阿奇就嚟咗依即係木張嗰度。 咁啊，第一次喺握手會埋工足係好啲 嘅， 咁啊，第一次都幾好玩嘅，即係第一次睇下，一打成餅喎，哇，原來咁過癮嘅喎。跟住咧就跟住就去睇個 show 啦嚇，咁啊跟住就。握手會啦，咁啊，我同阿奇咧，其實咧就見咗一陣面咧，咁咪兩個會場嘅，咁我嗰個會 同一個會場，不過係兩個唔 兩個唔同hall啫，係 啦，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 咁咧就阿奇就去另外一個hall啦，其實我都本來想去 HKT 嘅，不過咧就 你冇握手券啫， 係啦，冇握手券，想握幾個嘅，因為都幾過癮嘅睇佢。但是好可惜就冇啦，趕唔切咁啊，算啦，咁啊唯有專心啲 NGT 啦嚇。 好，其實咧嗱，喺一月6號嗰日啦，咁因為其實我係 HKT 嘅，咁其實係隔離場嘅啫。咁其實我中間我係有幾次衝出過嚟，咁其實睇一個情況嘅。咁但係其實我因為其實我都想去見一見啊阿加藤美男啊同埋阿柏和基嗰啲嘅。咁但係我見到條隊之後，我即刻褪台， 算 罷 啦話， 算啦咁， 因為 咁多人， 我本身我自己 HKT 我每一步都有 member 要壓啦，咁所以其實我費事冇呢咁嘅圈，因為我唔清楚佢入邊嘅時間係點。咁而另外睇翻壓到入到場睇完邊握手嘅時候係中午打後嘅時間，咁我不如算啦，咁冇搞鳩我啦，唉， 冇搞冇搞你， 咁我不嬲全日就留喺 HKT 會場度啦， 不嬲全國握手會都係多人嘅， 係啦， 因為佢就 因為可以即刻買碟嘅，因為即刻買碟就可以即刻。咁就方便嘅， 因為嗰日朝頭早我到嘅時候咧，咁其實 HKT 已經可以入場噶啦。咁但係問題 NGT 仲要喺門口排緊隊。咁我入到一場，我挨完第一步之後，佢仲係要排緊隊。 係 啊， 正常 大王。 係啊， 因為佢哋冇咁早表演嘅。 因為冇咁，因為佢哋中午開始。 中午先開始。 十一點半啊嘛。 係 啊，最早十一點半咁。 咁就 push 埋嘅應該話。 我唔知 NGT 有冇，不過正常嚟講係一定有嘅。 唔係有都有 少啦，有啲生寫啊嗰啲咯。 正常嚟講 都係啦，毛巾有啦啩？ 有少少咯。 啱啊，到你 NGT 啲妹妹，你嗰啲握手會對應如何啊？ 啊，咁咪有啲啊即場買啦，咁啊初買咗十幾個，好似少少肉痛啦，不過跟住就發覺，咦唔係好對夠喎，咁咪買咗三個，咁我 正常啊啲。喂，繼續。始你以為係會好肉赤，但問題啊，然之後唔夠啊，再俾錢 。喂，講下一樣嘢，嗱，點解今日會請阿賭嚟咧？嗱，我哋三個咧。 都呃咗个手都都返咁上一年资㗎啦。你问我你问我呢个初恋嘅感觉呢，你问我点扮都扮唔到㗎啦。 啱啊。 係啦。我举都扮唔到，讲乜啫，我呃奶板囉，又係我重演返囉，咁点啫。咁呃到呢就真係未呃过嘅。 係啦，冇错。 係啦。即係。咁所以就一定要呃到上嚟呢，讲下呢、這个比较嗱，呢、這个时候就比阿到讲下啲。 清力啲嘅成功。 清力啲，你就清力啲，就是个人化啲嘅一种感觉。因为你睇嘅嘢同我哋嘅嘢係好唔同嘅。 係啦係啦。 非你 free time。 咁、哦、首先第一呢就好多規矩我就有時呢唔小心犯咗啦。譬如我见到呢本来我唔係諗住影 man 把嘅，咁点不知犯咗規啦。 你嗰陣時根本影唔影得 man 把添啦。 係啦。 咁、啊、我又就唔少就话咦个人会偷影咗一张，跟住。 唔可以咁做㗎。 係啦。咁我就以后都费事做啦。 讲晒先。 咁跟住呢就我呢即係嗰陣時候排队啦，个个喺度打蛇餅入去啦，入到去呢仲係等喎。跟住呢就原来开始啦。开始嗰陣時候11点半啦，就演唱会啦，咁好多人。咁跟住咧就排队啦，就排队咧就握手嘅。咁咧我就发觉，咦，全国握手会几过瘾、啊，两个人抵啊咁样。哦，原来两个人咧吓，两个一张飞两个人抵啊。我谂住啊，应该啊咁啊唔错啊。原来咧两个人即系其实个时间咪又系缩短咗。 我想问下你咧，你握两个啊？咁系握完一个到另一个，定一次过握晒两个先？ 一次过握晒两个， 即系、 一张飞就握晒两个嘅。 唔系，等下先。我嘅意思系即系话，因为我印象中全国握手会咧，咁其实就系一张长台，咁跟住一个咩把企喺度握完一个，跟住行去握另一个，跟住走人噶嘛。 系啊系啊， 系呢种模式噶嘛。 系啊， 哦咁， 即系你见到，即系你见到，不如李英同埋阿川伟啦，同川伟两个 系啦。 咁不如李英，你见到不如李英先，你就同不如李英握手，跟住再行前啲同阿川伟握手。 喺隔篱，佢企喺隔篱，系啦， 就唔系同一时间咁样。 唔会嘅，唔会嘅， 距离嘅。 唔系全国握手会包都系咁玩法。 系啊系啊，即系冇变啦，即系冇变啦， 冇变嘅，冇变。 咁继续，咁啊初咧就咁嘅，就咁就谂住咧啊，咁啊第一个。啊！識者咁啊，諗住咦，識者條隊又好似冇咁長喎，咁啊呃咗佢啦，咁啊即係隔離我都唔記得咗邊個研究生啦，咁啊總之呃咗佢啦，咁啊睇下個反應又係話嚇你香港嚟㗎咁樣，咁佢我諗其實我所知咧，根本啲 member 好多都其實呃過香港嗰啲 member 㗎啦，咁啊只不過我就話 T 嗰啲好香港飯 啊，咁啊我都知依後話啦，真係有好多香港飯，咁好啦，咁啊第二個啦，大檸檬啦，阿迪野遊街副隊長啦，啊隔離嗰個。我最記得啦，咁啊沙糖啊佐藤杏樹，點解咁記得咧？咁啊我話第二個，都唔係好長啫，雖然長長地，不如挑戰下啦。咁啊大檸檬啦，咁啊排完隊之後，阿大檸檬又係咁講，啊佢又真係好鬼，即係個印象就係、是、話啊好熱情招待喎、啊。咁咧跟住咧我就話香港人嚟嘅，咁啊隔離阿沙糖咧就話嚇、啊、你係香港人嚟，跟住咧就超住我，我又同佢鬥超、啊，你超我，我超你， 真係啲新飯先會做嘅嘢嚟 啊！即系咧，佢话佢又好似见到新大陆，我又觉得咦咁得意，咁样个细路女咁样嚟去超住我嘅，咁啊斗超啦，超咗几眼咧，跟住个食 Q 话喂够钟啦，唔该， 走啦 走， 唔好嘥时间啦，超 嘥时间， 跟住、 啊、三个。 有冇邊啲係特別有印象 嘅？咁啊，跟住咧第三個咧都有印象嘅，咁啊跟住咧就阿曼如啦，隔離就阿川雲， 阿 師姐妹，咁咧咁啊排下隊，差唔多就嚟到啦，仲有一兩個啊，唔知咩事咧，好似中場休息喎佢哋。咁啊 會㗎， 咁我點解知咧？因為我有時我要睇電話噶嘛，跟住我就見到咦 Instagram 嗰度有啲動畫喎，我就知哦，原來中場休息嚟即係咧就整啲 Instagram 嗰啲臨時，即係咧嗰啲叫做臨時嗰啲嘅短片啦。咁我就見到啦，咁我就知道哦，你中 短片 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哋出嚟啦，我就知道咧，見到阿曼如，又見到阿川雲。咁咧就有一樣嘢就講嘅，就有少少咧，就第一次阿川雲嫌對應我，咁啊真係抵死啦。 唔係，因為川雲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個份比較慢熱嘅。如果你唔見佢四五時，其實基本上冇反應。 唔係咁啊，抵唔係咁啊？就嗰陣時候就抵死嘅，就點樣覺得呢個嫌對應咧？就係話佢咧。就即系咧，我哋见到佢行过嚟，咁咧我喺佢面前咧就扮食嘢，咁佢可能咧睄到佢就唔理我，跟住咧就嗰阵时候咧，可能阿川雲仲未即系啱啱咧握完手咧，佢仲未咧即系咧即系自己 concentrate 到啊，集中到，咁咧就阿川雲望咗第二边，咁啊见到阿曼如咧就已经望紧我，佢跟住咧就本来想阿川雲咧，即系佢个位置有利啲，即系应该最近阿川雲嘅，咁啊但系咧佢咧就即系好冷淡咁样睇唔到我，咁啊跟住咧我就。跟住阿曼如咧就同我呃咯，好啦，呃完之后咧，阿川雲即系 aware 到啦， 呃咗冇几耐，个食 Q 就话：，哎，走，够钟。咁我感觉就话：，哇，咁大镬啊！第一镬你已经严对应我嘅，咁严嘅你。 因为时间上其实你要掌握得好啲嘅，咁而且你有第一次见面嘅话，你加上头先你喺佢面前你扮事，其实佢唔知道你做乜噶。咁所以 梗系唔知啦， 梗系唔知啦。 咁有阵时如果你喺佢面前做埋啲嘢，佢唔明咧，或者佢一个讨厌行为咧，佢会反你，佢对你有反感噶。真的，因为我试过我收过一些风，就是有个人在见田中香之前呢，即是排解隔离队的，咁见到有香，但是问题呢望住他的心口，他说被谁见到，跟着后面他见到一旦黑他面。所以呢啲嘢你要小心啲，你唔好乜嘢。 唔系咁啊，当然啦，佢话系话严对应第一镬啫。咁啊，跟住咧都 OK 嘅。跟住咧就好顺啦。咁啊，跟住咧呃咗几个。咁啊，有啲多数都系研究生啦，譬如国立尤利亚啦，咁啊，中村部佳呢个成日笑嗰位啊尖太郎啦，咁啊，佢哋都即系我都会有呃嘅。咁我亦都话希望你可以即系成为正式成员啦。咁啊，国尤利亚就话：哎呀，我哋要好，都唔知我哋都要继续努力啦。我都唔知几时先可以升格到咁样。咁即系中村部佳佢就话啊、哎，多谢咁样。咁啊，跟住我都会再呃翻啊村云同埋啊万鱼嘅。咁啊，今次就村云就热情好多啦，啊冇乜嘢。 今日第二次啦， 系啊，第二次啦， 第二次好啲。 或者可能啱啱可能你佢你走咗之后，跟住可能佢已经唔记得咗你之前做嘅嘢，咁所以佢会好啲嘅。 啊，咁啊，咁都好啲嘅。咁啊，跟住咧亦都呃过阿替代香，我特登呃佢嘅。点解咧？因为咧你都知啦，佢学过国语噶嘛。咁我特登咧， 我识讲普通话嘅。 系啦，咁跟住咧， 跟 住 马嘉玲讲过几句嘢， 咁样大家咁样，即系咧扮到就系话咧，啊，我系香港嚟嘅，跟住咧就讲国语，咁啊，大家好似咧，即系同声同气啦，因为马嘉玲教佢啊嘛，咁啊又呃过佢，咁啊第一日都系冇乜嘢嘅，其实咧大凌风嗰啲咧都起码咧即系呃得都 OK 嘅，咁啊有即系研究生都有呃到嘅，咁啊都好顺利，咁啊亦都见到咧啲墙嗰度咧，我本来都谂住啊爆咗啲生蛇，哎多。好啦，不如换下生死啦。跟住死啦，第一次我见到隔篱，哇！点解啲生死个咧都好似咧几层电话簿咁厚嘅？ 跟住你唔够胆埋去啊？ 系啊，我就脚软啦，我就想换生死，我跟住脚软啦。我话大佬，我呢个生死咁少， 我估唔到你咁纯情嘅。 我真系有啲脚软，咁我就 所谓啊，交换生死啫。 咁我又唔知点，因为第一次啊嘛，咁我就脚软啦。咁 唔系你话你唔识沟通脚软，我都觉得正常。但系问题你见到人哋咁答你，跟住 你脚软系，唔系你脚软就好正常嘅。但系估唔到系因为你人哋多得滞，你少啫。 系啦， 唔知点算好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 有食柠檬噶，即系其实冇嘢嘅。 成日食啦。 系啦。咁啊，喂，咁你跟住一月七号嘅握手会，你有啲乜嘢印象深刻嘅member？ 印象深刻啊！嗱，一月七号啦，我同你最印象深刻咧，真系好多人。嗰日礼拜日。 嗱，嗰啲就等我讲啦。你搞掂你嗰啲 member， 你嗰啲得噶啦。你搞掂嗰啲。 印象深刻啊！ 系啦， 我就 其实因为你两日都要差唔多，啱唔差唔多 member 啫嘛，你两日都好似系。 其实有啲 member 我係想呃嘅，呃唔到，陰公有啲，譬如西川菜奈子啊嗰啲啊，小紅啊嗰啲，就真係咧，本來想呃嘅都要。 哇！小紅而家索咗好多，小紅而家。 哇！正，而家好好多。 我印象中以前是个 乡下妹， 真的乡下家庭妹嚟噶嘛，但系而家哇 都唔系乡下嘅，都几卡哇伊嘅， 得意嘅小学， 系得意。 佢个造型系嗰阵时其实好乡下嗰种咁嘅， 系啊，真 都有啲嘅。 而家或者 都有啲， 即系入轨都冇问题啊，个收得唔系啊嘛。 我可能识化妆咧，依家 系啦， 个发型又唔同咗咧， 发型已经唔同 咗，长 咗 长咗。 咁啊，嗰阵时候就第一个感觉就系话，哇，好似木章嗰度。哇！好似个翻工咁嘅，哇！好多人喎、啊，跟住一换到会场 翻工啊， 跟住入到会场啊，跟住入到会场，哇！咁热闹，一个个排队，咁啊初早上嗰阵时候好早啊，咁我嗰阵时候就即系一间讲下啲，即系七号嗰日咧点样热闹法啦。咁我就系、是、其实我就系话咧，我记得就一握手嗰阵时候咧，第一第二步啊，哇！感觉哇大镬，好多人、啊，死啦！第三第四步啲点咧？ 啊，跟住就攋嘢啦，好多都 skip 咗、 我見到你就我見到你嗰啲收件嘅時候，我都已經話你噶啦，有好多你啱唔到，點知真好多啱唔到， 真係黑好多啱唔到，咁、有啲 skip 咗， 正常。 咁啊，我又覺得哇，咩事啊？咁多人嘅，咁我哋就嗰陣時候已經喺 WhatsApp 嗰度咧，同埋喺 group 嗰度咧，喺度大家聯絡。咁大家原來先知道咧，原來嗰日咧係非常非常非常多人， 超爆啊！ 爆到咧，直頭係我同阿琪咧係冇食晏晝嘅， 唔食晏都唔係一個問題，係連去廁所嘅時間都冇先係問題。 係啦，冇錯啦，好大鑊，多人到爆，多人到點咧？我問阿添話：喂，你啱唔啱完又話嗰陣時候好多人都唔會去呃嘅，即係好容易呃嘅。咁點解知？我話喂， 兄弟。唔系呢回事喎、 啊，系啊，得三条蛇饼、啊，大佬北元都排得三条蛇饼、啊。咁如果你话啊，你话小樱花，樱花嗰啲，你谂下阿琪嗰啲， 我同你讲，你知唔知樱花中间呢部所条数排咩啊？排到去后门啊！ 即系如果你咁讲咧，我真你咁样讲，阿鳗鱼排到咁，我心谂，哇！如果我今日排 top， 我咪趴街，我真系排到后，学你话真系排到后门啊！ 系啊， 鳗鱼、啊， 鳗鱼三条蛇饼、啊。 我认知嘅鳗鱼系交通异常畅通，包。括上一次、哦， 你都唔知咩？唔系，突然间我会讲下咩事嘅，因为我收，因为我问嗰啲问朋友，咁我收嗰啲资料，咁大概估到系咩回事嘅。 系啊，到时再后边再补， 后边再补啦。即系总之系咁样样嘅情况啦。 讲下啦， 好啊，你好似抽到啲合照或者系缺嗰啲乜嘢？ 系啦，咁啊，第一个咧。 系两个 shop 嗰啲啊嘛， 系一个咧，即系咧就通常就握手嘅，握手咧咁啊，通常要你抽嘢噶嘛，又小吉啊、大吉啊， 揿嗰啲 iPad 嗰啲啊嘛，嗰啲 唔系 iPad 就唔系， 有啲 iPad 有啲唔系噶嘛 ，iPad 嗰个咧就系嗰个合照 two shop 同埋one shop 动画会，咁 一个抽噶嘛， 另外仲有一个就可能系嗰啲叫做当日来场认定证。呢三樣，咁而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嗰啲叫年賀卡嗰啲咧，嗰啲就係要喺咩包度抽嘅。 個年賀卡即係新年先有啦，真 係。係啦， 咁我就可能即係第一步就唔係 two shot 嗰啲啦，我就係純握手嘅。 O K， 唔係我咧又純握手嘅，因為你一定係入去前一定要抽。 唔係佢 抽乜得中 嘅 咋？ 唔係佢係咁嘅，有個咧就寫住你係純握手嘅嗰張握手券嗰度，咁去到咧就 佢唔會， 咁唔知啦。咁但係咧去到咧就握手嗰陣時候咧，佢就會俾你咧抽嘅。 哦。 哦，年攞卡啊，年攞 卡嚟嘅， 咁我抽， 即系有一个lucky draw 咁嗰个嘛， 咁咧就抽咗咁多个咧，咁啊最好彩咧就啱啱啊加藤美男啊体操妹咧就嗰阵时候就呃到嘅。咁咧佢就嗰阵时候咧佢就其实佢英文唔识嘅，咁我就话啊， 哦，即系加藤美男你抽到年代卡嘅， 系啦，咁佢都同我写咗名，咁我又俾咗个名佢，咁佢就话 happy， 咁我就留低咗噶啦，咁我 系真系 happy 啦， 咁啊个个嚟讲咧就得佢咧先抽到个年代卡嘅， 哦， 咁啊跟住咧就我话唉，今日咁运滞啊，抽亲都系小吉，有啲即系中吉嗰啲冇抽唔到， 系得大吉先有年代卡 嘅 啫， 咁啊。跟住咧就話，two shot 又係喎，隔離嗰個阿 Leo 咧又抽到阿馬可可，又開心到暈喎。 唔係Leo 嗰啲唔喺度嗰啲，唔好講咁多。 咁我即係喺 WhatsApp 嗰度見到啦。咁我就話，今日咁黑仔啊！點不知跟住好啦，第一次抽阿超文唔掂，即係咧都係小吉啦嚇，電學卡。第二次 two shot 咁啊，中又中唔中？一中 一抽就中， 好係咯係咯。 咁啊，或者係影短片喎。咁我又谂下，短片啊，咁佢就有你解，咁一系影短片，一系 two shot， 咁我就话短片啊，我又唔系好识日文，你叫佢噏乜嘢，我又唔知道，不如咁啦，就 two shot 啦。 唔系，通常好似如果拍 video， 佢有啲 set 咗啲 form 嘅。 压到个情况咧，其实系有啲 member 咧系 two shot 同 one shot 系同一部发生嘅。 我知。 咁你如果去抽中嘅话，你拣 two shot 定系拣 one shot？ 咁如果你拣 one shot 嘅话，咁咪动画会，咁其实佢有张纸俾你，系你自己拣你边个嘅。 系拣嗰啲对白嘅。 拣个对白嘅，又或者你圈 咗咯， 你自己系同佢吹水自由嘅 free。 我知道好像其实这样 很多 东西 的。 很多卡这样。 对对。另外跟着就是如果你不揀one shot， 你又可以揀 two shot， 那两个人一起拍照。 我知 道。有些 member 就是这样，但有些 member 就分了 two shot 一步， one shot 一步，有些就是这样。 这个有些是我知 道。我就两步。 所以全部看人的嘛，看 member 的嘛。 看 member 的。不是看看他是不是大 top。 但如果大 top 嘅话就可能 one shot 同埋 two shot 都会分嘅。 系啦， 咁就如果细嗰啲，即系好似穿云啊嗰啲咧，就可能冇咁多步啦。 唔系，佢可以拣你可以 全超大 pop 嗰啲咧，你全部唔使拣，你只可以内场认证。 我知系内场认证嘅呢、這个。 跟住咧就 继续 影咁我就收尾拣咗啊，不如算啦，唔好影我衰样，影相啦。跟住个 secure 就话：，哎，唔得，一定要你 一齐， 咁我就焗住一齐啦。咁啊，影咗张合照啦吓，咁啊掟咗上网啦吓。咁好啦，跟住呢就第二个啦，第二个就阿棒球会长谷川绫奈啦，又抽到喇喎。咁大家一齐有影啦，跟住第三个啦，阿少姑中村布加啦，啊咁佢最鍾意个手，本来呢就諗住呢大家一齐握下手啊，或者整个心形嘅话，哎唔好做你个招牌波，笑声救地球用隻手推嗰个款，我一齐推咁样，咁又影咗。咁啊影咗三个啦，咁跟住呢 好似 跟住就影跟住就有阵时又赶去睇呢、這个即係初初去睇演唱会啦，跟住就话就睇到个情形，老实讲你话呃个 member 呢个老实讲我都觉得係 ok 嘅。 嗰啲即係 mini show 啊，嗰啲、啊、 mini show 唔系要抽㗎咩？ 要抽㗎。 有抽到咩？ 要抽㗎，就抽到，佢抽到，抽到。 咁、哦、跟住呢就我感觉啦，今次就係话哇我第一次。一嚟嚟到咁多人嘅握手會， 廢握手會， 我喺度諗緊，哇！大佬又話第五步咧就六點鐘開始，而家咧仲係第四步咧六點四咯，我哋仲係排緊第四步喎，第五步仲喺後邊喎，哇！咁人山人海咁犀利啊！ 你等我講啦，等我講啦。 咁跟住咧就真係呢啲咧真係好多嘢啦，咁啊留翻阿琪幫我哋講啦。 唔係，我睇下你幾時可以玩齊一個大滿貫啊！嗱 ，Forty Eight 有四大滿貫嘅握手會。合照会、公演、演唱会，嗱、我哋三个入边咧都有做过晒噶啦。不过问题呢两个， 我未有过全国握手会啊。 呢两个唔系全国握手会定嗰啲定计啦。 另计 啦。嗱呢两个 A K， 嗱呢系呢两个特别劲嘅，即系 A K B 嘅，即系 K T 呢个冇嘢讲嘅啦。嗰啲啲地方团嗰啲。 算啦，我咪讲呢个公演系老演嘅， 系老演， 我老演嘅啫。 咁啊，就等我讲啦，咁啊到我啦。咁嗱，其实就我嗰日一月六号嗰日啦，因为其实我系住会场附近嘅，所以我系唔需要担心任何去同人逼电车嘅问题嘅。咁我一落楼就系噶啦。咁去到一月六号咁，其实第一日啦，咁因为 行天桥噶嘛， 行天桥。咁我就系我起码逼咗我唔一神禁咗我飞去搭电车啊嘛，系咪先？ 系啊。 咁 悭咗个交通时间。 系啦。咁我嗰日啦，咁我就去到会场，咁其实就我系。因为我见到 NGT 嗰条队，其实我已经系即刻打退堂鼓噶啦， 即刻退步啦。 咁但系我中间其实我系出过嚟几次嘅，咁我都落嚟回，咁你知安检上麻烦噶嘛？咁但系问题时间实在太过充裕啦，再麻烦你就冇问题啊。 你睇先，你系HKT 第一日嗰个系冇唔系冇乜人啫嘛？ HKT 系 HKT 嗰个冇人， 少啲人嘅， 正好多噶嘛？ 系啊， 即系你知唔知道咧？ 凋零嘅条件啊嘛， 讲一讲先啦，我插一插嘴啦。 可唔可以未凋零嘅？ 打蛇佢 HKT 咧，起码喺室内咧，就算点排都冇乜所谓。 系佢室外 啊，系啊，系 啊，打蛇饼啊，三条蛇饼。 因为嗰个全国握手会，嗰全国握手会不嬲都系要喺出边排噶啦，排完之后先可以入场。 佢嗰个 系啊系啊， 佢嗰个 系咪叫室外咧？嗰个啱啱 都叫做室外嘅， 室外啊，因为 有牙遮头噶嘛， 少少。其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阿赌他排到的位置呢其实是那些叫做 货车 那些出入位来的。那问题是因为道门开了嘛，所以他是食正风的。 所以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叫做室外，但是就是很辛苦的那个位置，是很痛苦的。 那因为我是 后门来的。 是的，因为我其实我每一步都有抽 member 的。咁之後每一步就非常之輕鬆嘅問題之一完成啦。咁我頭三步我係來來回出咗嚟，係握完之後出嚟，跟住再去再出翻嚟。我來來回咁出嚟嘅時候，其實我睇留意住 NGT 嘅情況嘅。咁但係問題，阿朵去到中午嘅時間，佢都未開始到嘅時候咧，咁我即刻咁我決定放棄啦。因為一嚟人太多，二嚟我唔知道我會唔會 知你嗰啲點算啊？ 會影響到我時，影響到我時間啊嘛。咁所以我咪直接咁樣就後屘我就直接喺 HKT 好長算數啦。 你都係八卦啫嘛。 係咁其實都想試下嘅， 唔係都試下嘅，啱啊，玩下全國啊嘛。 係啊，咁嗱我就埋到位啦。嗱咁阿朵頭先就係講話呃兩個 member 啦。嗱，咁我真系我同佢阿都有啲又唔同嘅，我系真真正正握两个 member， 系两只手握四只手咁嘅情况。 我就系啦，我就想问，因为我都试过有两同一时间咁样握嘅， 系啊， 系有噶。 右手就系山田麻里奈，左手就系神住大结衣。哇， 嗰啲叫做呢啲四个字可以讲晒叫左拥右抱。 O K 啦，咁 继续。 咁其实咧，咁因为H K T 嘅握手会咧，咁其实咧，佢就每一步咧，佢留低两个位，咁呢两个位咧，咁系叫 supply 位嚟嘅。咁supply 位咧，咁其实一次过咧，佢有两个甚至三个 member 喺度嘅。咁你系要同一次过同几个 member 握手，一个系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嗱，咁喺嗱，咁其实个 supply 嗰个握手会握手条列隔篱啦，咁其实就系嗰、那个舞台嗰个啦。咁、舞台嗰个咧就系佢就每一段时间都有个 member 出嚟做表演嘅，嗰啲综艺节目嗰啲啦。咁啊，例如系嗰啲例如好似界民香着道袍打中国拳法啊、少林拳法嗰啲啦，诸如此类啦，喺各方面啦，系啦系啦。咁嗱去到握手嘅时候，咁其实咧。总言之，每次去握手嘅都一定系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嘅，就啲握手券嗰啲名嗰啲问题啦，同埋载住证嘅问题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咁我有啲问题，咁我见到个 member， 见到嗰个工作人员咧，咁我又俾咗佢啦。咁啊，啲工作人员收嘅慢啲，另外一回事啦吓。HKT 系好慢嘅，系逐张咁样，逐张咁样嘅。佢 HKT 啲系咁样，好似咧数银纸嗰啲超快噶，系争好远嘅。诶，咁都唔紧要啦，因为始终时间大把，即系大真系大把时间。咁但系 都因为大把时间先咁做嘅啫， 系啦。咁但系咧，搞掂啲握手券之后，跟住个嗰日嗰个女 staff 同我讲咧，唔好意思啊，呢三个 member 咧，今日系用唔到噶。咁跟住话呢三个 member， 咁系边三个咧？板口李子、玉瑶同埋富吉文日香。 哦，我知咩事，系 嗱，初头未知富吉文日香咩事嘅。咁板口李子系因为佢有舞台剧，所以就要 miss 咗。咁而另外而玉瑶嘅问题咧，就系因为佢要休养啦。 啊，大家知啦， 呢个知啦。 但系咧，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又问佢啦， 可唔可以反品？ 可唔唔系啊？唔系啊？可唔可以好似 AKB 咁当日指名券啊 ？D D 券 ，D D 券系。 跟住佢 冇噶喎。 你等阵，我去问后面啲你问。 诶，等阵先。 咁啊，跟住后屘有个咧，有啲似芝芝，唔知似芝芝啊定似藤原龙也嗰个蓝衫咧，佢走咗出嚟，又话唔好意思啊，我哋系冇 HKT 系冇当日指名券噶。咁正常情况，正常情况咧，咁我一定系会走，我一定要走人噶啦嘛。但系问题三张啊，大佬系几容下噶？跟住我咁咪叫死扯咯。就真系咁样嘅。我系香港嚟，佢讲我系香港嚟嘅。咁咧系如果你叫我返品嘅话，我系超级麻烦一件事嚟噶。咁我若果我嚟到日本，咁我梗系想用晒噶，而且我唔知道我下次几时有机会嚟日本啊嘛。所以可唔咁有冇办法可以用咗佢咧？跟住就话等一阵，再去。哇 ，Sir 啊，唔紧要嘅，今次用唔到，你下一次握手券用就得噶啦。 同我上， 即系话下 一 张， 其实 一样，即系话你如果下一张 single 嘅话，其实你可以用埋佢，你只要你嚟呢度搞咗就得噶啦。我咁得啦，你咁样讲， 我咁讲咪 OK 咯。 咁啊，你知道我喺香港反问好麻烦噶嘛，系咪先？ 嗱呢样嗱呢样嘢睇翻少少啦。嗱呢样呢一样嘢咧，嗱大家未经过。未经过咩训练就千祈唔好学啊！因为头先我听落去咧，呢个似咩咧？似有一单 case， 似两地 case， 似两地多个似乜嘢？咁但系咧，阿奇呢个咧就有啲两地，的确有啲两地 feel， 有少少嘅， 有啲两地噶啦，系啦， 但系我系 唔 系？但系我好老实讲一句，我要保障我消费者权益啫。我只系咁样 讲。我惊你咁样讲落去俾饭屌啊！ 唔系因为 都唔怕嘅，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唔清楚其实步骤啊嘛，咁所以我系问清，我一定要 系啦。而家系 点样做先得嘅？ 系啦，所以咧而家其实帮大家问清楚，原来喺 HKT 嘅世界，如果你将飞三日 姊妹团都全部都系， 应该系姊妹团， 全部全部都系 姊妹团都系。 你下次你下次用翻嗰三张券咧，即系如果叶玉瑶咁样啦，你下次如果叶玉瑶都喺度嘅话咧，都用得翻，用唔到嘅都系咪都系自动再腾？ 咧， 研究下先。 到时又要再问啦，到时真系 要再问啦，因为未必嘅。系啦，咁但系即系有个机制可以俾你下次再嚟过啦，三张咁咪好咯，下次买咗三张。 系啦，咁啊，跟住就系咁解联，系咁解联埋呢单嘢之后，咁啊，跟住就去见 member 啦。 好， 咁啊，阿咪咋，每一步都唔同衫，每一步都唔同衣着。 咁勤力， 哇 哇，喂，应该咁样讲，佢有四步定五步，两步系私服，跟住系巫女服。 哦， 嗯，跟住好似仲有一部系唔知咩，我醒唔起啦。总而言之就系，总而言之佢系有换衫嘅。 得啦，无女服店啦，唔使讲 啦，好似 点啦，扑街扑埋佢啦， 有个快就话冇搞错啊， 无女服冇 无女，跟住你压嗰部就有无女，有冇搞错啊？嗰啲系啦， 等你个快噶嘛， 咁啊系啦，咁啊跟住系见啲 member 啦，咁每个 member 其实都系头一句都系咩噶啦？先你阿基乜事，我咩啲多噶啦，咁啊亦都问咗啲 member， 咁今年系咪我系第一个外国快噶？系啊，所以我今年系攞咗好多 member 嘅第一次噶。 讲咩 ？OK， 第一个外国饭咯。 哦 ，OK， 哦， 咁嗱， 咁系啊，咁系啊，咁系啊， 系啊， 真啊， 咁啊，埋到位，咁其实有啲 member 嘅对应，其实 系都仲系争咗少少啊。咁其实但系问题就系嗰啲 member 就个着得好，对衫又其实几靓。 你系咪有啲人未见过噶？有啲 咪有啲 member 我系未见过嘅。 你讲啲未见过嗰啲啦。 阿宫崎尚赖啊嗰啲啦，咁不过都讲一讲下嗰啲阿次个呃靓过嗰啲啦，咁有啲咩啊？好似见到阿咪蓉嗰啲咧，咁其实佢嗰套衫好靓嘅，咁系蓝色紧身嘅毛衣咧，咁啊另外啲身材都非常之突出嘅，系 咪蓉啊？之前咪应啊， 咁啊另外亦都有啲咩摆系啦，咁啊都有啲咩摆都非常得非常之靓嘅，咁当然啦，上次最令我得人惊嗰个咩摆，今日嗰日就唔喺度啦，因为阿白虾你自己，咁啊阿咪蓉就嗰套衫系叫洗甩咗上次嗰种我对佢嗰个衣着特晒嗰个印象嘅 靓。 系啦，咁同好多 member 都握个手啊，成嗰啲啦。咁有一点要注意嘅就系咧，你如果同时握两个 member 咧，你一定要揾一啲大家都两个都可以达到咗个话题。仲有嘅就系咧，我握，因为我第一次握两个 member 个咧就神志阿基同山田麻里奈。咁因为一次过握呢两个时候咧，咁其实因为都系第一次见啊嘛，所以我用先嚟阿基 must 我咪啲多，咁其实系一定冇问题嘅。 但系神志啦，依你第一次见， 唔系，因为系第一次呃两个啊，我系第一次，因为我去年八月嘅时候，其实因为阿 Labo 蛋毕咗业啦，咁啊，所以就变咗呃唔成啊嘛，咁啊变咁一次就系一次个咁系呃两个 member， 咁因为有话题啊，咁啊讲新年快乐嗰啲诸如此类啦，咁啊呃讲到嘅，咁但系问题第二步我第二次呃两个 member， 我摸就头晕啦， 咁你唔会讲多次噶啦， 因为我第二次呃两个 member 嘅时候，咁系绿原沙英同埋阿山田。Yamasta Emily， 咁啊头痕啦，因为 山田 Emily， 山 下 Emily， 山下 Emily， 山下 Emily， 我之前见过一次，山下我见咗三次，我埋到我都唔知讲乜好。 山下 Emily 咪即系阿灰基叔嘅前菜啊嘛， 系啊 前菜 啊， 灰基叔前菜 啊，咁埋到位，我只头系我死啦，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咁啊，我只头系轮到我系拗话题啊。大家有啲咩讲啊 ？Emily 呆咗一阵之后，我中意食啲乜嘢？我中意食啲乜嘢食咧？阿星又 ，Oh my god， 冇晒肺，嗰日 ，Gomenasaki 全部啲话题用晒，因为三部我见咗三次啊，晒影一次 Emily， 我突然 同埋你握手会啫嘛，冇合照系咪先？ 我突然系啊，我突然之间脑空白晒，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好。系咪先？所以系跨有少少尴尬嘅。 屌呢啲，简直维基帮拖拉呢啲。 系啦，咁啊，不过咧，嗱你嗱，不过咧呢啲位置其实真系叫系乜嘢嘅，系有少少尴，呢啲有少少尴尬嘅。但系问题，你一次过开握两只手 ，OK 啦，点玩晒啦， 正 啦。跟住有另外一步就系握，系一步握三个。 哇！ 宫崎尚赖、月足天音， 但系月足天音应点啊？ 冇田智噶。 哇正！ 咁其实之前我都见过佢哋两个，天音同埋阿 Sono 嘅啦。咁都同佢哋讲，其实我同你哋出道系同一日噶，我生日同你哋出道同一日，所以Honda Nesca 嗰啲咁样咧。 咦，我都好似有抽天音喎，咁先。 睇下，等你讲。 咁啊可以，咁啊跟住系阿木格，Honda Nesca 几好反应嘅木格嗰啲，咁小妹妹啊咁上下啦。咁阿天音咧，佢又 呆呆地咧，会唔会？ 我又唔觉阿天音，其实你望落去，其实咧你埋位咧，佢有种女人味。我谂如果浸多几年嘅话咧，佢 洋菜嚟噶， 可能佢话唔知同洋菜嗰种唔同嘅，有啲似佢系有啲似檀蜜嗰种咁嘅感觉，檀同菜嘅嗰啲感觉。我谂佢浸多几年，如果佢可能见过菜仔， 佢比较 sexy 啲，应该走向嗰啲比较 成熟女人味 咯。 哇，你去走去嗰啲好啊，你唔好走去，你唔好走去嗰啲咩佐藤胜郎嗰啲大佬大王嗰啲。 冇啊，或者咩鬼头菜刀嗰啲啊。 冇走嗰啲大王。 冇走啊。 咁啊， 咁咦系 ，OK 喎，咁睇个样。 系啦， 唔错啊，姚先生咯。 呢个 唔系。 呢个系姚正系，系。咁啊，跟住就系咁啊，跟住另外一个 member 系非常之有印象嘅。咁啊，仲有啊，边个记得我？夏野由季， 好， 夏野由季记得我。 司马蒙， 司马蒙记得我。咁啊，因为我同佢讲，因为其实我一早谂好咗，有啲咩同佢讲嘅。我记得你系香港嚟噶，你又记得我嘅，系啊，合照会嚟过啊嘛。跟住话系啊， 唔系咁癫啊， 因为佢冇人啊，所以你见因为出入外国快埋佢咧，佢一定印象一定深噶。咁跟住我咪同佢讲啦， 长女神嚟噶嘛，司马蒙 系。咁我咪同咁我咪同佢讲咯。咁其实咧，你记唔记得咧？旧年一月嘅时候，你系咪睇Double蛋嘅《卧槽》，系咪都香港饭嘅？ me 系都系我嚟噶，觉得系我嚟啊，系啊，原来都系你嚟噶，咁嗰啲咧，咁系咁令到佢印象，咁系印象都深嘅。最好笑系边个咧？寂寞男样，嗱咁系见阿男样嘅时候咧，咁我前面系有个女饭嘅，台湾饭嚟嘅，大家都识嘅，咁啊都倾咗几时间咁样食过一两次饭嘅。咁喺日本握手嘅时候，咁啊买到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佢咧应该系同阿男样讲咗我嘅事啦。咁啊男样都望我嚟知嘅，啊我都记得你、啊，跟住就话咧你两个好关系好噶，OK 啦，朋友嚟啦，跟住话。couple 咯，我自家 couple 咯，couple 自家唔系。 哇！呢啲正常啊。 我话俾佢搞到，哇！大佬阿小姐，你搞啲咁嘅嘢玩啊，大佬。咁啊，同咁啊，嗰下个反应系几好玩嘅，嗰个反应真系。 OK。 系啊，咁啊，嗱，今节就讲到咁样先啦。咁 啊， 下一节翻嚟，我哋再讲喺 AKB 手嘅嘢。 好。好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我哋嘅握手会行程啦。 好， 咁啊，嗱，咁啊，计咁啊，一月六号嘅 HKD 握手会讲完之后啦，咁我就一月七号嘅 AKB 握手会啦。咁啊 ，AKB 握手会咧，咁其实当日咧，除咗握手之外，其实我仲有抽咗三个舞台 show 嘅。咁另外亦都系有啲遗憾嘅，嗰握手会系有啲。 咁啊嗱，我第一部嘅握手位咁，其实系抽握咗三个 member 嘅， 系 咁有个 member 我系入咗去握咗两次嘅。咁第一个咧，咁啊就我第一个握咧就系雷言沙英。咁握沙英嗰阵时候，因为咧嗱，握沙英咧佢呢一部咧，咁其实系分咗嗰、那个合照同埋温州同出道系同一部同一部进行嘅。但因为我有四张握手券，嗱、因为 AKB 其实所有 four day 握手都一样噶啦。一次过最多只用三张、所以咧我系用咗两张入咗去先嘅，咁好好彩，咁啊抽到，咁啊咁应该抽到嗰个系拣你 one shot two shot 嗰个嘅，咁所以咁嗰阵时个 staff 就问我你要 one shot 定系 two shot， 我第一时间我系拣咗 one shot 动画会先嘅，因为动画因为我觉得睇片正啲，咁跟住咁握完阿沙英之后咧。我跟住我一支支咁冲咗去桑拿度，桑拿跳队其实系唔长嘅，但系时间比我想象中用得耐。 点解？ 我后屘跟住后屘我会咁，我会再讲。 好。 咁跟住握完阿桑拿之后，因为咁我埋到位，咁我系咁头先讲嘅联合卡嗰度啦。一抽即中，太吉。咁其实佢有三种联合卡俾你拣嘅。咁有两种咧，就系、我两种我系第一时我即刻唔使谂，因为系见唔到 member 个样嘅，虽然设计都几靓，咁但系问题我系第一时间我系拣咗阿桑有桑拿嗰个公式照嗰个联合卡，咁啊拣咗之后，咁跟住都同桑拿倾咗啲偈啦，咁啊阿桑拿本人咧真系好靓，颜值嚟讲我相信系HKT 系可以叫 top member， 咁而另外其实喺嗰、那个实习生里面咧。我个人认为佢系最靓嗰、那个、加上身材都非常之均匀。 个摩卡咧？ 摩卡仲系小朋友啦。咁虽然摩卡身材都真系几好嘅，咁、 OK 嘅，我都觉得系。 因为你其实你嗰日睇公演嘅时候咧、你发觉咧阿桑乐条腰系好油好靓，真系黄蜂腰曱甴条嗰只嚟噶。咁啊，真系叫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真系可以见一见佢嘅。咁啊，跟住握完阿桑乐之后咧、我系飞翻出去见阿沙英。咁啊，阿西嘅时候咧，咁咪亦都好彩，又中咗。咁啊，跟住今次问 one shot 定 two shot 啦，咁啊 two shot 啦，今次就真系。咁啊，不过就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因为第一次玩 two shot， 咁啊唔识玩，咁啊影得就唔系叫几好睇。咁啊，下次就第二次识玩啦。咁啊，影完个 two shot 之后咧，咁跟住咧，其实我仲有一部，咁啊仲有个 member 嘅。就是阿軒啊，從本日向。咁我就但系問題咧，因為我係抽咗舞台表演。咁我就第一時間咁啊，衝咗去舞台嗰度先啦。嗱，咁就去舞台邊嘅時候咧，又發生咗啲蝦碌嘢。 點？ 我比錯咗張握手券嘅工作人員。 哦。 個握手工作人員咧，又戇鳩鳩冇睇到喎，照望咗入去喎。 哦。 跟住入到入邊都發覺，咦？咁樣我張舞台券仲喺度噶。我唔见咗阿轩拿张券嘅， 大王 即刻揾阿个工作人员Sir讲，唔好意思，我头先俾错咗张握手券，我可唔可以换翻张握手券先？咁啊，跟住啊， 炒轮啦， 咁即刻唔系咁，跟住哦，得冇问题，咁即刻大方下菜，搞我换翻张券。咁跟住我可以翻入去睇，咁嗰、那个表演咧，咁其实阿导应该都有睇到嘅。咁啊就系猜拳小猜拳嗰、那个舞台表演。 O K。 咁啊猜拳大会一二三四四名啦。咁啊亦都见到阿疯子同埋阿不然李英啦。咁啊变咗系嗰日其实系疯子嘅握手券嘅。咁、但系变咗好唔好彩，变咗系嗰一场表演系最后一次见疯子。 吓、 咁啊跟住就系、是、有啲咩事我阵间再讲啦。 好。 咁啊，去完握手会之后，咁我系再见阿去见阿 Kina， 我系又系要抽嗰个联合卡咧，咁啊系又要又要再抽嘅，今次就唔好彩啦， 系 吉，所以就冇啦， 呢啲大吉先有嘅， 系大吉，因为嗱，其实佢有分，其实都几叫几系几严苛嘅，大吉、中吉、吉、小吉、大空、中空、空， 啊有空嘅原来， 有空 咁多噶，原来 佢要八个，你八个入面抽中一个，咁你先至有机会嘅。 我真系抽中，我真系大吉啦！真系 系啦，咁所以系咁但系同桑拿都倾过啲偈嘅。咁桑拿唔系 Hina 个对应嘅话，我会觉得可能我最初嗰阵时候我印象中可能我个要求可能高少少，因为 Hina 系大阪人嚟噶嘛，所以可能对于佢嗰个反而我会有啲要求嘅。咁但系问题 应该 top 得嘅。 咁但系问题就冇我想象中去到嗰种地步。咁可能我要求可能高得滞啦。咁但系如果一般嚟讲嘅话，其实我觉得佢系 OK 嘅。咁跟住去到第二部开始出现问题啦， 时间系不断不断咁延后。咁其实我系抽去完第一步之后咧，我发觉时间上已经系有啲问题。咁啊，抽完 Hina 之后，咁我发觉第二步开始咗啦。我第二步我抽个 member 咧系有啊新保员啦，亦都系有几个 member 嘅。咁我亦都有 Sakura 嘅舞台表演嘅。咁我大概抽啲咩 member， 我有印象開始搏啦。咁但係我係第二步開始嘅時候，我係抽去咗邊個度先咯？我真係少少醒唔起。咁嗱，我最尾嗰個呃嘅係就係邊個嚟嘅？ 唔緊要， 我最尾呃嗰個咧就係Madoka第二步。咁另外喺第二步開始嘅時間咧，咁其實係Sakura嘅舞台表演嚟嘅。 OK， 咁我就我唔理啦，咁去咗Sakura嘅舞台表演，因為佢第一步完嘅時間之後，我發覺開始係非常之遲。延遲咗時間，咁我跟住後屘我再去咗 Sakura 邊之後，跟住 Sakura 個場 show 完咗之後啦，跟住我又再去呃其他 member。我先，但係第二步嘅時間，我變咗我要放棄RV 嘅single 八手券。 咁啊，跟住去咗揾Madoka。我記得我第二步呃咗兩個 member， 但係邊兩個我升唔起啦。咁第二步不過一定係有新保員嘅 Madoka。咁Madoka嗰個咧，好彩，中咗 two shot。咁啊，呃完 two shot 之後咧，跟住。啱完 Madoka 嘅时候，已经系第三步开始咗成十分钟嘅时间。咁我跟住直接就冲咗过去去 Nago 度先。 系。 咁啊 Nago 我有三张券嘅，三张券，但系三张都唔啊。第二波我记得边个啦？Wiki 第二波。咁啊，亦都同寻日 Wiki 都讲，因为之前嗰日我同佢话，我唔系同个情侣嚟噶，咁亦都讲下呢啲话题。咁啊 Wiki 嘅对应都好嘅，咁亦都系一个几有大家一个叫做 交流 friend 个好 friend 个嗰个感觉上，大家好 friend 嗰个好好有个朋友嗰种感觉咧。我做得几好。咁啊，咁啊 ，Ricky 就话：你哋唔系真系情侣噶，唔系情侣嚟噶。比起佢，我中意 Ricky 多啲。Keep it fine， yeah， 咁嗰啲啦，咁 OK 嘅，咁啊几好玩嘅。咁跟住系跟见阿 Madoka， 咁 Madoka 嗰个咧，因为三张握手券啦，时间好鬼充裕添啦。咁啊，见阿 Madoka 之后咧，第三步开始咗十分钟。唔理咁多啦，冲咗过去奈子度先。但系我细估唔到，奈子嗰条队排咗我成十个字， 吓 排咗成十个字， 六个 冇错，排咗 咁多人， 排咗我十个字， 系咪迟咗啊？佢有， 因为醒啫嘛， 唔系啊。第二步完，我第二步呃完 Madoka 嘅时候，奈子都未呃完啦。第二步嘅人啊， 不过连佢都迟十分，即系调翻转嚟讲，佢都迟十分钟啦。 系咗个系五十分钟，跟住我排到去奈子嘅时候，系基本上已经系差唔多系第已经系第三步嘅时间，差唔多系第二步要接龙嘅时间。 哎呀，啖啖火。 咁我跟住我呃完奈子之后咧，我出到嚟之后咧，我发觉。因为我呢一步其实我有封纸噶，第三步有封纸噶，但系问题如果系我系得翻唔够一分钟嘅时间，我只可以拣隔篱条门，一系就系咪我兜个圈，一条大塞车嘅环境之下兜到过去搵下封纸，我都唔知我够钟之前我可唔可以嗰度封纸度，所以我有忍痛去求其次，我只能够见梅露，所以我冇办法，我真系因为我变咗我系 miss 咗封纸呢块，我惊佢好卵 hurt 噶，你知唔知？封纸封纸之后有乜嘢啫？完全我真冇办法，之后我只能够，因为我要封纸到我随时都可能已经接咗龙啊，所以冇办法，之后我只可以 因为你咁样，如果你咁样去法咧，讲少少啲题外嘢啦，我大概都估到个环境嘅，我未去过冇去啫，今次 你见到我排落呢十个字都知咩回事啦。 嗱，第一会奈子排十个字啦，第二咧阿手嗱嗰个会场咧好交叉大嘅，同埋好交叉多人嘅，咁咧就算。你因为咧佢咁样嘅 NGT 啦、HKT 啦、AKB 啦、SKE 同埋 NMB 啦、天白啦，咁咧其实佢有各自嘅山头嘅，有机通常咧都会好有机会系会嚟好乸远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行去，譬如你而家阿元阿 Nicobi 咁样再阿去丰子岛咧，你可以跨过对面嘅， 系好系直头系。即系因为佢嗰个系类似两个马房嘅位置咧，咁啊东马房、西马房嘅。HKT 是西马房最入的位置， 西马房是啊， 丰子是东马房最入的，最入中间对入的位置， 即是一个打个对角的最远， 差不多即是一个东一个西咯。 加上那时咁多人，我基本上要就 但系嗰日系一号场系嘛，一至六啊。 我嗰次同你合照会嗰个美食车嗰场啊， 哦， 九月十一场啊， 细场啫，啊细场， 嗰个大场嚟噶， 大场咁样，嗰边仲大啲啊，因为一至六嗰边， 嗰边冇咁大， 嗰边冇咁大， 嗰边。 咁所以我咪变咗我系基本上我系牺牲，我认为有牺牲风险，如果唔系我根本上我去呃唔到， 所以冇办法啦。咁我要解释翻呢一个地理环境先。 系啊，咁我见阿 Melo 嘅时候咧，中间肚痛，我 fuck， 真系大 死啦死啦死啦，肚痛，我又唔走得，我走咗个我又 miss 咗，跟住啊咁我都好彩。終於都忍到啦，咁啊見阿 Melo， 啊住咩啫？誒，其實咧我而家好鬼肚痛，嚇、啊、你冇嘢係嘛？我諗冇事嘅，我都緊張得滯嘅啫，可能因為你生日所以見你所以緊張得滯啫。啊，小心，快啲快啲去啦，快啲去啦，快啲去啦，咁嗰啲諸如此類啦。 但係你，唉，男人嘅嘢，你去到，你知唔知嗰度咧？啊，但係同啲未去過握手會朋友講啊。嗯，你是一个奇景，就是呢你是变成了菲律宾女佣的。因为男子是很多人的。 是啊是啊。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黑人憎的问题，就是日本因为男子你排队的嘛。但问题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是排尿兜还是排马桶的嘛。 尿兜不排的。 是啊，尿兜都要排的，尿兜就真的用过。 是啊 是啊。 所以我。 是啊，我都很困惑的问题。究竟 我入到前面是。我不理睬我冲了进去先。 好， 这个字。在马桶出来，在厕格出来，我真的不用说我进去，我根本上我都理解，我 是理解不到，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排马桶还是排厕塔啊，我冲进去先， 多数都排厕塔的， 跟着山洪暴发之下，一瞬间搞定， 嘣 嘣， 是的，跟着继续拉手会的，那是因为好彩就是在临第三步完之前五分钟，我真的赶到去厕所， 是的，好彩就是， 跟着我可以即刻冲去第四步，但问题我是基本上我觉得是头五步之前是我是滴水不沾，我几乎滴水不沾的。 梗系啦，你咁样搞法。 跟住去到第四 步，去厕所嘛。 跟住第四步咧，我第一时间去排阿咪咋，咁排阿咪咋，我排啊排啊，阿小姐啊，真系 快轮啲啊！ 佢已经开始俾用 DD 券噶啦，条队都冇喐过啊！ 咁大镬 啊！ 咁跟住我唯有因为我呢步我仲有预足天音啊嘛。咁我 哇好彩我冇去啫， 跳船啊跳船跳船跳船， 好彩我冇去啫， 即时火 箭， 即时跳船，我即时跳船啊！咁跟住我就走咗去睇下，我天音嘅情况，又系恐怖到阿妈都唔得，咁我跟住唉唔理啦，我攞啲啲劲走咗去见阿 Maria 先啦，因为我冇想 Maria 噶嘛，跟住行到阿 Maria 之后咧，我见到隔篱 Russell 条队。我举下，我觉得几实啊，几大，超有冲动冲过去。乌拉斯条队，我唔排玛利亚啦。点解咧？乌拉斯一条队，个个排晒大蛇饼，佢一条线， 咁大镬佢有一条，冇人呃噶，即系等于 唔系系有排队嘅，冇蛇饼，一条线过。 唔系如果咁样样做个做 好大镬、 啊，就冇人呃噶啦。 嗱，我补充翻少少 嗱。佢个时间系 keep 住一定系有人嘅，但系问题系你唔会喺佢条队见到有蛇饼，咁所以我 因为佢快咯，可能系 唔系 咁关冇人事。 佢唔系咁佢系唔系佢每个得一两张嘅，因为嗰个好明显系搵佢系一定系烧 DD 券噶啦，一定系噶啦。 明太子仔，明太子仔阴公。 所以问，但系问题佢 DD 券两张三张嗰啲系咪佢得？但系问题佢得好快。 点解明太子？ 因为佢中间佢唔需要嗰啲two shop 啊、one shop 啊嗰啲嘢啊嘛。我夸几鬼有冲动啊！啊！但系咁，但系问题啊，都唔系你啦。咁排紧有半啊，咁啊，跟住排埋阿 Maria 啦。咁排完 Maria， 咁其实咧，阿 Maria 中间系走开咗嘅，咗一半嘅时候，跟住后屘翻翻出嚟，咁系攞咗个箱出嚟。咁其实系乜嘢事咧？嗱，我而家我同大家讲就系、是，因为中间佢其实同其他饭倾过嘅，点解今日会咁爆咁抢咧？跟住其实你啲饭系旧咧，其实系冇咁爆嘅。今年点解 我去嗰时冇咁爆啊？ 因为年历卡嘅问题啊。 系啊。 嗱，因为嗱。年历卡咧，其实咧你系买，你唔似嗰啲 two shop one shop 嗰啲，或者系嗰啲，当日当诶都系嗰啲，嗰啲流程认定证嗰啲个唔同噶， 系啊， 你因为嗰啲全部其实喺沙嗰边咧，搞啲搞握手券嘅时候咧，系咪有个 iPad 俾你揿嘅？ 吓、 年贺卡唔系，年贺卡咧你系直接入到入边咧抽嗰个箱， 系啊， 咁有啲湿鸠咧，我真系叫湿鸠嚟形容啦。是一个收到是咁抄是咁抄是咁抄，跟住一啲时间同啲咩不是咁倾偈倾偈倾偈，我屌你啊你扑街你！ 咦？ 你一张握手券，三张握手券嘅时间？ 咦？屌噶喎呢啲，因为 佢系因为 佢仲喺度抽紧 搏懵啊！佢而家搏 唔系啊？奇怪，因为 嗱，我有个嗱，因为好问题啦。嗱，其实我上次去十一月嗰次咧，都有类似咁嘅嘢嘅，但系当然唔系大家小吉啦，系深深啦，即系深，即系你差一半 ，M M R 差一半咁样，跟住连埋系咪深深咧？如果系深深嘅话，就可以合照啊 ，click click 啦啊，诸如此类咁啊，有呢样嘢噶嘛。 啊， 咁嗰啲人都可以博懵噶。但嗰时咧就系 M M R 同你一齐抽啊嘛。 佢唔系，今日泛抽啫嘛。 净系泛抽啊？哦。流动喺流动， 流动喺流动， 所以咪 冇 star 喺侧边抽住。 系有啲系有吹嘅，但系问题佢你唔系一回事啊嘛。你未抽到钱，佢唔会赶你走噶嘛。咁跟住咪抽咗一张，我唔中啊，哦咪继续。 唉，咁我明 啦。继续十秒钟咯。 咁啊好明啦。 咁啊屌你老母，计住咁嘅时间咪喺度阿妈咁得。加上中间你抽到咁上下，连入边嗰啲纸唔够，因为乜嘢翻去补。 系啊， 你要补又好大吉中吉嗰啲。 嗯， 系，所以你根本上你成个时间系。 在这里 浪费在这里 嘥撚晒在这些地方， 即人数可能都是同十年差不多，可能得一百，当你一百个啦， 系啦， 但以前一百个咧， 一百 个 咁少， 一千个啦， 几千个啦， 一万个啦，一万个人，咁你可能咧三，可能好快就搞掂啦，我去嗰时好快搞掂，但系而家得一万人嘅啫，因为搞啲咁嘅嘢，搞到而家 三倍时间啦。 呢个咪就系佢今次嘅漏洞，其实可能要，我觉得营运应该要需要正视， 你起码多个， 应该可能 数码产， 应该可唔系可能系个箱喺个 staff 嗰边抽。咁你抽中咗入中咗啦，你先入去就可以 攞年货金，咁又话唔公平啊？ 咁会啊，唔系，因为你喺个 staff 面前抽啊嘛，唔系喺 member 面前抽啊嘛， 系 啦， 喺 member 面前。 又或者你，又或者你好似嗰啲 two shot one shot 嗰啲情况咁，你揿 iPad 咪得咯，使乜搞咁多嘢先得噶？ 诶，贵啊嘛。 唔系啊，你都系 program 贵，写 program 好贵。 算啦，咁啊，咁所以咪变咗系时间嘥晒咯。咁啊，既然阿麻利，因为阿麻利，咁早排亦都俾只猫搲亲啦，咁亦都有问过佢嘅。跟住既然麻利，跟住我系桑拿同咪赞之间，我要二两个取舍一个。咪赞啦，天恩同埋阿咪赞，因为阿咪赞就始终都系推多啲嘅，咁啊 ，OK， 即系搵咪赞。咁啊，搵完咪赞，咁啊咪赞完咗之后，跟住第五步嘅时间，又系要排一排到呕嘅时间，跟住跟住我见乜人之后咧，咁我就算啦，走过隔篱队啦。咁我见阿 Udan， 又系因为排到 Udan 嘅时候咧，因为 Udan 我有四张券嘅， 系 咁，但系问题未够搭半，我只能够用三张。 好， 咁啊爽，哇，又几爽，中晒两，咁啊又中又诶，咁啊三张中两张。咁得啦，照埋位，咁全部 two shot 咯，我全部 one shot 咯，我唔 two shot 啦，我费事搞咁多嘢啦。 啱啦。 咁啊，跟住见完之后都见阿 Miley， 亦都见到阿 Miley 啦。因为其实我当日我主要个所有嘅握手券，其实我都唯一做 two shot 同 one shot 嗰啲情况嚟搞嘅。咁中间亦都miss 咗几个嘅。咁啊，我大概系拍七部入边啦，我拍咗七条片。 嗯。 咁啊，系得第三部系乜都抽唔中嘅啫。 嗯。 咁 几好啊 ，lucky 啊！ 系啦，咁啊，跟有啲片你哋都未睇过嘅，啲片你哋都 得到时先慢慢。 咁跟住就系埋到位，咁咁情况不断咁再落啦，咁系变咗系一个，你反而去到我系第五步，我先叫系有时间去休息，我有时间去买嘢饮。 嗯。 咁去到嗰啲AKB 咖啡嗰个车站嗰边买嘢饮啦。 嗯。 咁埋到位我见到三款嘢卖晒两款，得翻八间美流嗰款。咁啊，睇个款都唔方好饮得系边噶啦，咁啊，睇个款应该似啲毒，好似我哋啲香港啲毒柠水咁嘅款啦。 毒水 饮落去，冻你条毛啊，咪拧你条毛啊， 冻水， 糖水嚟噶， 糖水都好啊， 不嬲都糖水嚟噶啦。 因为嗰个咧，其实咧系咪我哋有啲系吉毒柠檬啊，啲柠檬汁嗰啲嘢嘅，佢嗰啲类似嗰啲柠檬嗰啲果 jam 嗰啲咧，嗰啲咁嘅嘢咧都摆咗喺底，你唔捞匀，你根本饮唔到。但系问题全部都，但系成个杯都系冰。 嗯， 今日咁样饮糖浆， 哇，好甜啊，好甜， 系啊，好甜噶，大哥， 好甜。 跟住我本嚟谂住咧系，因为每次握手会，咁其实握手会场都有啲卖饭团啊，卖嗰啲铺头，嗰啲档仔噶嘛。 吓，出边有啊， 冇晒、 啊。 你唔好同我讲，你个出去同我买，我出轨都系人嘅时间。我一第 出唔到去啦，你屙尿都难啦。 我系第五步先叫有时间，系买杯嘅，系叫买杯有甜到阿妈都唔认得嘅糖浆水嚟嘅，要叫唞下气咋。 嗰个甜到阿妈都唔认得嘅， 梗系甜啦，大哥。系啊， 咁 啊系顶得 啊嘛，糖分啊嘛。咁啊，跟住就系再落啦。咁喺去到第六步，又系要 miss 啲 member 噶啦。咁第六，因为其实咧喺当日啦。1月7号啦， 亦都系 SKE Shuttle Sumi 咧嘅last 嘅活动嚟嘅。 哦， 今日嗰日之后又隐退噶啦。第六部咧，其实佢系有我系佢有 DD 券嘅，可以用 DD 券。 真系惨 ，last 有 DD 券。 唔系，因为佢本身佢卖嗰阵时卖唔晒噶嘛，嗰阵时卖嗰阵时。 啊， 咁我就去咗咁啊，第六部我抽完，我见完啲 member 之后咧，咁去到埋位，我再要取舍啦。子源 定系阿苏？ 定系阿苏？ 梗系苏啦！ 我去咗阿苏条队，我即刻放弃，因为阿苏条队系同彩姐同埋阿沙古系同级嘅，咁你仲叫我点排啊？ 正常啊，咁样嘅环境。 哇，大哥最后噶咯。 仲要最后， 唔系、啊、如果我排阿苏条队，我随时随地，我令到我第七 步，我头三步错 过，我第七步我随时随地我要乜嘢，可能你掕到我第七步嘅时间， 系、哎、啊，因为大镬咁样， 你会见，因为你见到阿你，因为你永远都知道 Sakura 同彩姐永远握手嗰条都系嗰条都系特别系特别阔噶嘛， 啱系啊， 但我见到阿三本彩嗰条虽然系阔啫，但系问题条龙嚟讲，阿苏条龙仲劲过彩姐啊！ 咁正常， 咁、哎、你我点入去啊？ 梗系冇啊！ 咁啊， 完全系破坏晒啲常生活常规。 咁、我冇冇办法之下啦，得翻两分钟啊，唔好啦，我翻翻转头，我都揾阿沙士好过啦。阿沙士三张，阿苏我得一张。 咁啊唔系， 阿苏维，阿苏我冇，我冇券添啊。 我知你用 D D 啊嘛，系啊 ，D D 券博落去噶嘛。 系啊，咁所以我冇办法啦，我见沙士啦。沙士咧又系好快嘅、真系好快到我啦。咁啊，落場認證應該差唔多啦。三張握手券嘅時間，一張半，拜拜。 打咗半價， 真係，唉，真係，真係都好到好笑。 係算啦，有啲嘢冇辦法嘅啦。 算啦，舉把都七折啦。 咁啊，咁啊，後屘跟住到第七步啦。啊，終於都叫可以要握曬所有名牌，因為第六步我都要 miss 咗抽筋。第七步埋位呃阿 Melu， 因为 Melu 我觉得有两步嘅，但系两步都唔中嘅，乜都唔中 ，two shot 乜都唔中。咁呃完 Melu 之后咧，我谂住呃战啊， 吓， 跟住啊同阿 Stop 啊，唔好意思啊，未够钟啊，因为我成扎 D D 已经喺度。咁啊，跟住咁啊，同阿 Stop 讲，我同清 D D 券啊嘛，咁阿 Stop 就话啦，咁你等多三分钟之后啦。三分钟之后，跟住你先至再埋嚟啦。咁我直头喺个嗰、个搞握手券嘅门口，我嗰度系直头企咗喺度等， 系 够钟 ，OK， 十咁而家八张券对俾佢，入去 等食下午茶， 系差唔多， 等 完全系美心等下午茶嗰只， 差唔多，因为一次过最多只用五张 D D 券啫嘛。 系啊系啊，我明啊， 跟住冲入去。咁啊，用咗五张 D D 券啦。因为其实中间啲时间，我已经系有啲用阿咪赚嗰啲时间，我已经用 D D 券噶啦。总之用到 D D 券嘅时间，我一定用 D D 券噶啦。咁跟住我入到去入边啦。咁啊，见到之前咪啲第六部啊，第六部仲有见阿妈都拣嘅第六部。咁啊，入到入边，咁啊，同阿詹妮都讲咗好鬼耐嘢。我估唔到，竟然咧，不过沙又唔系点样特别阻我嘅。咁但系个时间上都好充裕。咁见完阿詹妮之后啦。咁啊，真系见阿蔡仔 吓 ，OK， 又系成沓啲佢抌出嚟，咁啊，跟住因为蔡仔个券咧就抽唔中任何 two shop one shop 嗰啲嘅，见完蔡仔之后咧，因为嗰段时间系非常之充裕嘅，咁我所以我跟住我就谂住睇下见阿边个啦，拣阿见阿 P 啊，定系见阿哈鲁达，我初头系谂住见阿 P， 因为 P 都见过几次，点知 P 条队唔喐，我心谂大镬啦。呢条队唔喐，咁我点算啊？咁我谂下谂下，哎，唔好啦，见哈罗达啦，反正哈罗达条队喐紧啊嘛。 O K， 咁啊，跟住有哈罗达，但问题排到一半，喺到个钟，我系腾晒鸡嗰只嚟嘅，因为时间，因为去到中段咧，哈罗达条都行得好慢。 啊，浮浮地啦，好似觉得 系啦。 咁 P 阿 P 嗰边仲惨，唔喐， 唔喐啊。 咁但系问题，我隔篱就系阿萨古拉。我条队因为我拉阿沙古拉要收尾啊嘛，咁但系问题我见到个钟，我见到前面啲人，我望住张券，点我用排唔排啊？我排唔排啊？我排唔排？我成个忐忑嘅时间，跟住咧，我前面嗰个咧，好死唔死又中、啊，跟住成五定七八张握手券嗰啲，我心哇， 点搞啊？点搞啊？点搞啊？点搞啊？跟住我随时随地，我唔系若谷喺阿哈洛达面前跳船，系好肉酸嘅一件事嚟噶嘛？ 嗯， 咁但系点咧？诶、哎，件衫过嚟、啊，跟住好彩， 输一次啦。 嗯， 好彩，阿、前面嗰个搞掂到我，跟住 OK， 咁啊都 我揸一个啫嗰阵， 系揸一个啫。咁但系。哦那个时间啱啱好够钟，不过好彩够钟咧，啲衫都唔会即刻落闸嘅。而一个一系由边位落闸开始落闸噶嘛，慢慢褪过嚟噶嘛。 嗯、 我都仲有时间。咁啊见完阿哈洛丹，咁亦都讲一啲关于佢同其他咩，即系旧年哈洛丹系咪同其他同另外三个咩把影咗张相话题，好大话题嘅。咁啊讲呢啲。 嗯。 哈洛丹个反应系好小朋友。 嗯。 好单纯嗰种感觉，但系好开心嘅。你睇完之后，咁、大家有机会去见一见佢，因为我觉得哈洛腾真系一个唔错嘅 member 嚟嘅。咁但系系跳舞又好啦，又可爱啦，一唱歌都唔错噶，而且佢握手会反应都好好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去见一见佢啦。咁啊，出完完哈洛腾之后咧，头都唔拧啦，直接冲出去 Sakura 跳队啦！哇、啊，好彩、 Sakura 系全晚最收尾啊嘛，你话？ 我嗰日收尾啫，我嗰日用嚟 啊。 搞掂， 终于搞掂。阿塞古拉系乜都冇，乜都冇噶嘛。塞古拉 当日嚟落场影定证。 哦，落场影定证最简单嗰样嘢签名。 咁啊，我之前台嗰个台湾饭啦，都喺度啦。咁啊，跟住一路排队。咁啊，前面十几个连埋个个，原来连埋过咗关嗰堆，都全部冇落场影定证冇个中。有啲十张八张怼埋去，揿摔落选。一跟住我得一张券啫嘛，一埋位 一揿， 噔噔中咗， 我 哇一百人追住嚟打咪 ，OK OK 会噶 嗰阵时， 唔系好似我嗰次咯，我第一次我上年合照会一嚟到我七抽一揿，咦得得又中嗰张 Chicky 就萨古拉， 哇都俾人打死佢， 呢啲真系俾人打死啊大哥， 跟住佢话，跟住嗰个头一份啤住我张纸中咗嘅你。跟住都系嗰啲， 你算啦，你算吧。 跟住嗰啲Saga 新朋友，哇！你咁好彩嘅，哇！你中咗，我哋唔中啊！嗰啲支持出去啦。咁啊，跟住咪喺度埋，跟住就喺度埋位嗰啲啦。咁啊，中间你都同嗰啲话，喂，叫咩？喂，咁啊，你俾你嗰张嘢我啊，嗰啲支持出。 哎呀，好烦啊！呢啲 神烦啊！呢啲 头先讲下笑啫，咁呢啲 梗系讲 啊，嗰啲就玩下啫。咁啊，跟住埋到位。 不如运你下个礼拜再嚟过啦。 咁啊，每跟住啲 member 就系、因为阿 Sakura 嗰啲呃得好快噶嘛。我差唔多讲咗一分钟。 梗系来场认证噶嘛， 佢要慢慢写噶嘛上面。 系啦，咁啊，另外亦都同阿 Sakura 讲咗啲点啊？你仲嚟唔嚟香港啊？你会知嚟香港嘅话，说落你总算我第一日嚟香港先得噶。你谂下啦，2013年啊 ，SARS。一二年嚟，然之后2013年冠军，2013年埋咗嚟，然之后2014年冠军，跟住 HKD 开 concert 之后，咁2013年爆，我哋记得过嚟啊！啊好啊，我嚟噶啦，嗰啲 睇下 点，好啊， 唉，嗰啲真系好笑啊！ 睇下 点， 跟住跟住 咁啊， 唔关佢事嘅， 咁啊，跟住见完阿萨格拉之后啦，咁我跟住落嚟有两个选择，一就系走去阿苏嗰边咧，就做一个叫做见送。二就系谂住去见，就系、是去会场嗰边咧，就去睇 HKT 嗰、那个mini show。咁我行过去，我睄过阿苏嗰条腿嘅仲系超级虚陷。 有排未完啦， 有排都未完。 咁啊，跟住就谂住系咁啊，既系咁啊，咁啊睇完 mini show 先啦。 梗系啦，睇完 mini show 仲有一百分钟。 出嚟之后，拜拜，塞讲啦，走啊，我行都行唔到过去。 哦， 所以冇办法。 我睇件数唔系好过瘾嘅咋，唔睇我个睇啊。 不过我见到啲沙发要收嘢咧，可能都已经完咗啦。 应该完咗啦，收如果收紧嘢嘅话。 唉，所以见唔 一喺第一喺出边门口搞，好似阿沙爷嗰啲咁。 应该唔 会， 但系你都应该出边见到。 沙爷太大啦，嗰单嘢。 咁啊，变咗做我系一个遗憾，就系我见唔到阿苏同埋见唔到阿风衣在面。 嗯， 我呢个系我真系咁，真系一个遗憾嚟嘅。 算啦， 梗啦，咁 总会有遗憾嘅， 遗憾啦， 总会有遗憾嘅。 有 时会， 不过有时我想讲就系咧，你见烦，即系你见呢啲咧，一定系有一两个遗憾嘅。即系你讲呢啲我都唔弱啊，我牙田华年咧，唔记得仲讲我牙田华年仲好仲正添啦。 你 我仲要出边食烟。 你系戆居居自己攞嚟衰啫，你系 我系我呢啲我呢啲攞嚟衰嘅，我啲戆居居系天收啊，呢班人系。 好啦，咁我哋 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 诶，系咁啦，咁我哋下一步再翻嚟再， 下一步再讲啦， 下一步再讲。 の正体私を盗み見てそっと弓を刺す人たち背中に感じる視線悪意の銃弾よ心の真ん中に動かないまま一言だけ言わせてくれクラクション浴びながら心が蜂の巣になって血を流してもやりたいようにやるだけだ生き方は抱えられない愚かでもいい 聽完首歌回來了，那臨時加插一個小環節，那就是，那我們剛剛講完握手會那些那麼興奮的那些事情啦，也有一些遺憾的事情，那接著呢就，我們就講一下其實關於抽握手會那些事情的，那因為，剛剛才講完，那其實都是大家都應該有興趣想知道握手會怎樣抽的，那我們現在都講一講的， 是啊，或者讓新粉知道咯， 是 啊，是啊，那其實，那其實呢現在有好幾隻握手會的，那就譬如 AKB 的握手會，有全國握手會，也都有個別握手會的，那我們現在集中就講個別握手會，因為全國握手會你買一隻碟 好簡單，你只要買隻碟，同埋初回限定版嘅碟。 嗯、 你攞咗之，你買咗之後咧，你會有張，你會張握手券嘅。咁、 嗯、 你咁你咧，如果你撞啱日子咯，睇幾時幾多號喺邊個縣邊個省誒邊個縣邊個市嚟搞嘅，你咪嚟去排隊排餐死咯。咁你誒、你 撞握手都排餐死嘅。 嗰、那個握手會計見臭，即係阿島，即係初第一節咧講阿島第一次話 NGT 乜乜乜乜啊排餐死，嗰、那個、就全港握手會咯。咁、 嗯、 所以嗰個咧就係、是、我唔會講嘅，我哋都阿董会去嚟睇下啦，我唔去嘅，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太烦咧呢样嘢，同埋好危险啊！就全家握手会劈人都系全家握手会劈嘅，系咪？所以我唔会去啊！咁所以我哋一会讲就讲呢个个别握手会。咁其实个别握手会咧有好几只嘅，即系譬如AKB 有一只啦， 每一个姊妹 都有一只，即系有一只啦，一只嚟。都有個別，其實 AKB 嘅全部嘅，當然仲有舉辦奶板，亦都舉辦有一隻，舉奶板亦都有一隻啦，嚇、 嗯啊、分開嘅， 分開曬 嚇， 分開嘅，係啦，分開嘅。咁如果 AKB 嗰只，我哋一直集都講 AKB 嘅全國AKB 嘅個別握手會先啦。咁、 嗯、 其實咧 AKB 咧其實有個其實咧有一個 AK 有一個網站，好一個網站叫做 Akala AK 咩 AKARA 有冇記錯係？ 唔係 AKB AKB AKB 叫做 嗰、那個網站嗰個網嗰、那個有個網址嘅嚇，陣間咩 我哋會 upload 上去我哋嘅嗰個群組嘅， 專係放嚟放抽握手會 係啦 ，AKB 握手會嘅 AKB 呢啲係 AKB 嘅握手會合照會嗰啲全部都 錯曬，我哋係錯曬 C H A R 嘅 係啦呢個 嚇AKB 4 AKB 四八 dot C H A R A hyphen A N I dot com 嘅，咁呢個網址，咁呢一個咧係專門係我嚟抽 AKB 48嘅個別握手會嘅，咁如果你話譬如話而家呢個時間咧就講緊50單嘅返品，即係50版嘅再返嘅抽啦，同、埋、如果佢有新單抽嘅話咧，佢哋都喺個網址咧都可以去。都可以去申請個 官網都會有， 官網都可以去拎到條有條 link 去拎去嗰邊。係 啦，冇錯，係啦。咁、你其實你去咗之後咧，其實呢、這個其實你個頭一頁咧都可以睇到好多嘢噶啦。第一就係握手會嘅位嘅日子啦，幾多號幾多號幾多號喺邊啦， 同埋邊個場地啊？ 邊個場地啦？譬如而家呢嘅五十單嗰只啦，佢而家點解會出翻50單咧？因為返品啦，不過 anyway 陣間有機會先講返品嘅嘢。咁、譬如呢、這個，你會見到咧，你會見到嗱，二月有一個啦，喺環濱，二月3號同4號都喺環濱啦，跟住3月3號啊喺莫莊咁樣啦，有幾個地方嘅。咁、然之後咧，你再去落去下面再底咧，佢有一個漢字寫乜？個漢字寫乜柒嘅咧？但是有 PDF file 嘅，個 PDF file 嗰個好，其實係好緊要嘅。不過其實你唔睇咧，你陣間抽到嗰時你都會知嘅。嗰個其實睇咩咧？睇邊個 member 邊幾時喺度，幾時唔喺度。同埋咧睇到啲券咧係邊個有抽，邊個冇抽。 佢仲有咧下面咧，佢會有個每一次嘅握手都有啲限定嘅活動俾你嘅。 係啦， 一月七號嗰個咧就係我哋係聯學卡啦。咁而另外二月三号嗰个咧系叫做咩鬼 节 啊？ 结婚即系掟石掟 豆 啊，掟豆赶鬼嗰啲。 系啦，二月四号嗰个咧就系嗰个类似系收嗰啲红线嗰个咧，嗰啲即系类似嗰啲情人节啊，嗰啲牵红线嗰啲月老嗰啲啦， 系啦， 嗰啲诸如此类啦。咁其实佢每次握手都有啲限定嘅活动嘅。 系啦， 系啦。 咁仲有，就系几多步？即系今嗱呢一次握手会有七步啦。咁第一步就9点钟到10点半啦。咁诸如此类。咁 last 嗰步就系开到夜晚8点嘅。咁当然仲有啲 stage 嘅时间，即系呢啲好重要嘅资料啦。同埋啲 member 边个喺度，边个唔喺度啊？有边个参加，边个唔参加？你去到最底大概都会知啊。有 draft 嘅，有各大各队嘅 draft 啦，有 NGT 嘅一期生同埋 STU 期生啦。咁、如果你想睇名嘅话咧，其实你去到底咧，就应该有个底应该有个系系啦，应该有个 去到下面先至话俾你听有啲 member 去唔到嘅， 你自己去揾嘅。咁咧，当你知道晒呢啲嘢之后啦，咁或者你唔或者你都揾唔到个 PDF file 都唔紧要嘅，你自己去。可以再抽嘅，咁你可以揀咗入會先啦，亦都或者係抽直接抽飛嘅，咁我就揀咗入會先嘅。咁入會嗰度咧，其實咧你去翻最，你其實你去翻最頂咧，你會見到叫新規會員登錄嘅，你咪 click 入去啦。咁你click 咗入去之後，你同意啦。 啊，廢話嚟嘅，同意啦。同意之後咧，咁你就會你就要入你個 login ID 啦，即係你嗰個電入電腦嗰個 I 登入個 ID 啦，跟住個 password 啦，然之後最然之後之下面入你個名啦，名係絕對名係一個好得意嘅嘢嚟嘅。嗱，有啲人會打中文，有啲人會打英文名，咁啊，即係英即係成個英文名噶嘛，就識隨豬變英中文英文都得嘅。但如果你打英文咧，要小心一樣嘢，你可以黐埋嘅。嗱，其實因為佢唔夠位嘅，如果你個名字太長，譬如你本身譬如Chantai Man Peter 咁樣，你都可以打入去嘅。但你可能 Chantai Man Peter 你唔夠長嘅，姓名嗰度你可能個姓 即係個位唔夠， 個位唔夠。咁你可能個姓嗰度你打 Chantai， 跟住個名字就 Man Peter 咁樣咯。咁跟住下面嗰度叫打拼音嘅，其實下面嗰個咧叫做Fudigala。Fudigala 就是你的拼音嗰、那个你个名，咁但系唔紧要，你照打英文啦，你都唔识噶啦。或者有人癫，有兄弟咧癫嘅，六个牙牙腰位有个牙，求你打啦，得咪打都俾你 pass 到，冇问题嘅。 冇问题，因为握手券佢唔会打， 握手券唔会出 会出呢个名嘅， 系啦。咁跟住咧就下第三个咧就系、是、mail address 啦，你个电邮啦。第四个亦就系打多一次嘅 email address 啦。第五个咧就系、是、个住所，即系你个地址，个地址嗰度咧就唔使惊嘅，因为咧你可以抽，譬如你可以揾一啲代拍嘅网站，let's say 譬如 buy 嗰叫咩？听叫咩？听 buy E 嗰叫咩？ 唔系，总之求其一啲经纪公司啦，冇 detail 俾个名佢啦，你需要嘅话你自己去揾。 系啦，即系啦，咁啊，总之有啲咁嘅网站啦，但系先讲明一样嘢。有个朋友系咁 rewind 我讲，好多就成日都唔记得讲嘅。如果你抽呢啲咁嘅，如果你用代办嘅网址抽咧，如果你呢一次抽飞住呢一次啦，啱啱就系呢一次，佢系再返嗰啲咧就唔用得噶啦，因为再返只系收货到付款嘅啫。 即系中意仍然货到就要收钱啦， 系啦，即系等于送外卖咁样样， 系啦， 货到付即系送外卖38.7啦咁样样，我哋即刻系俾嘅。通常呢啲咁样嘅代办公司咧，唔会同你做呢样嘢嘅， 系啦。 但香港都会有公司做嘅， 香港公司做，但系少啦，呢样嘢少啦。 香港就揾代购啦，已经。 香港呢个真系揾代购搞噶啦，但如果你自己做咧，就唔好做呢咁嘅，你要等平时咧，平时正 即系其实你应该系拣第一次抽嘅时候咧。即係佢因為第一次抽嘅時候，佢一般嚟講分一次十副、二次十副、三次十副 咁就得啦， 係啦。咁即係一般嚟講八次嘅，咁你八次入邊你搞掂曬啦，咁你其實就唔使搞再犯嗰啲嘢啦。 你冇話搞再犯嗰陣先嚟，你 再犯先搞就真係又真係棘手啦。 係你一早第一次、第二次你就好抽啦。咁就會好啲，因為嗰啲咧其實香港信用卡都得嘅 ，even tap and go 都得， 即係 tap and go 都得嘅，因為我啱啱呢一次就用 tap and go 抽嘅。 咁啊，但系佢有啲全國同半國數字嗰啲咧，就真係要有少少。 全國半國嗰啲唔，全國半國嗰啲咧就唔使理佢照抽，因為我都英文加英文啫。 哦， 以前唔得， 以前就唔得嘅， 以前唔得 嘅， 而家得嘅， 因為我講翻少少歷史啊，因為當初我入呢個會去抽我劇場盤嗰時咧。但系都要需佢真系好 detail 啦，一定要入全国就全国，半国就半国嘅。如果你入错咗咧，佢系唔俾你过嘅。 佢闹你噶， 系会闹你噶。 咁跟住个电话同埋个电话同埋个 fax number 可以唔填啊，但系电话咧佢系一个星星嘅，星星就一定要填啦。咁电话通常啲代拍俾埋你嘅，你咪打落去咯。个77年 嗰啲叫转寄公司， 转寄公司系啦。 系或者如果你代拍就另外一样嘢。 啊，转运公司系啦，嗰啲叫做。咁啊，出七年你知啦，性别你知啦，你冇理由填个女噶啦，或者你系女嘅填咗个男噶啦。跟住mail magazine，mail magazine 咧就可以唔填嘅，可以唔 tick 嘅，最好就唔好 tick 啦，费事收啲广告话鬼烦。我跟住就确认 话嘅，有时你佢有嘢要抽嗰阵时就会通知你噶嘛。 系啦，咁 你唔 tick 嘅话，其实你收唔到，可能要抽演唱会飞啊，啲资料咧就咁就都 你冇得知， 都系 麻烦啲咯， 损失咯。 啊，都系礼计 啊。 系啊，咁跟住啦，咁你中意收唔中意收唔收啦？咁跟住你咪再揿个确认，即系粉红色掣，跟住佢会再 show 多次你头先填啲啱唔啱噶咁样，再确认咪啱，跟住咪 send 翻 email 俾你，哦，你填咗啦咁样样咯。咁呢个咧，以上就系一个登录 mail address 嘅一个方法。咁咧，登录咗之后啦，好啦，跟住嚟抽飞啦。抽飞好简单嘅啫。嗱，你要听住个规则，每一次都唔同嘅。但通常会系咁样样。第一次抽飞咧，就系、是、同一个 member 同一步。 再 抽最多抽唔知 一張啫。 吓，咁咩叫做同一个 member 同一部咧？ 即系假设啦，你假设拍磨机啦， 系啦， 拍磨机 啦， 可能有七部， 佢都要拍磨机，仲系三部嘅啊。 唔系，总之用大汤嚟讲，可能会比较易啲。 又系拍磨机啦， 即系例如拍嗱，佢一佢第一次咧，你只系抽六张嘅啫，第一次 系啦。 咁你 唔系最多可以抽六个 member 系啦， 或者六张飞咯，可以叫 六张飞，六张飞。 咁你每一部咧，你只可以抽一个咩？即系例如啊，拍磨机有一三四五六嘅， 系啦。 咁我就可以，咁我拍磨机咧，我就一三四五六，咁啊呢度有五张啦，咁另外加俾一张就睇你抽边啲 member 啦， 系啦， 咁你第三步其实可以抽两个 member， 咁但系问题嗰呢两个 member 咧就唔可以系就咩啦，即系再总而言之，你每一步 member 只抽一个， 每一步 member 只能抽一个啦， 系啦，咁啊跟住就系如果第三步又有 Sakura 嘅，你都可以照抽埋一份， 系啦， 咁但系问题就系变咗你系得六个名额，咁然之后占咗六个名额就冇噶啦， 系啦， 咁啊第二次受付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抽十个 member， 而另外每一步咧最多每一步有三个，即系十张握手，第二次抽 即系最多可以抽三十张咯， 十张握手券， 系啦，最多三十张啦，第二次系啊， 十张咩？第二次系。 唔系十个 member， 十个 member， 每人抽三张，加埋三张， 或者你可以抽晒嗰个 member 嗰个部数嘅， 系啦， 系啦，总之佢可以揿，可以揿三张咯， 系啊， 咁第三步啊，再多啲咁样，五十啊，第三 系五十开始咯， 即系第四定第三五十， 唔系第三已经开始， 第三已经抽五十噶啦，跟住第四个，但系咧，你通常咧，如果有咁嘅策略嘅话咧，通常第一步咧。第一次抽呢就一定是抽自己喜欢的那些的。抽完自己喜欢的那些那你第二步第三步就玩一下那些咯，或者 DD 券咯。 不是，如果我们做 DD 的话呢，通常这个策略应该 就会抽一些大多先的。 是 的。例如拍磨机啊哈洛皮啊萨古拉啊或者彩姐这些呢就通常第一步要抽的 了。 因为尤其三管彩呢就应该一步完的。 三管彩和萨古拉都很快。 喂萨古拉都未去到一步完。 萨古拉的话你第一步打如果你第一次不抽啊第二次记得返好少数量。 对都会打。 你都可能一两步敷咗㗎啦。 都系两三步敷。 所以阿萨古拉第一步你都可以抽㗎啦。 係啦咁所以呢你去到係就咁即係去到嘅时候咁上下啦。好啦咁跟住做完 credit card 啦做晒所有嘢啦咁你畀埋钱 tap and go 畀晒钱啦咁样。咁你就可以喺度按交交等天收啦等待拍。等个主运公司搵啲嘢过嚟畀你啦。咁搵啲嘢过嚟畀你咁你咪收啦。收咗之后啦。咁收咗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一扎手券啦，一扎山社啦，譬如你十张握手券，譬如你买十个，即系十张嘢嘅，咪十张握手券，十张山社，同埋十个人质咯。 唔系嘅，嗱，首先讲一样嘢，山社咧，其实咧喺最后尾第八步咧都可以抽嘅，净系抽山社咯， 净系抽山社啦，嗰个唔提啦，嗰个特登唔提嗰个， 嗰个唔提啦，但 嗰个特登唔提。 通常一般嚟讲咧，一至七步咧就都系可以俾你咁抽 member， 抽完 member 就可以就搭啲山社嘅。咁第八步咧就可以俾你玩就比较例外啲嘅，就会多咗一张叫指明券嘅，我 系 俗称叫 DD 券嘅。 系啦，直情抽入去多人指明啦。 系啦，到时咧就可以喺到时喺会场咧，就去到见到有星星咧，嗰啲 member 咧就可以用得嘅。 系啦， 如果你唔系好知道边啲member 有星星咧，其实你可以去到会场或者你去 King Record 佢个官方网站，咁佢嗰度都会有 reference 咧，就话俾你听嗰日系有边几个 member 系用啲 DD 券。 系啦，我哋叫星级巨星就咁嚟。 系啦， 系啦，咁咧其实好啦，今日当你等天收得完一扎碟之后咧，你会见到十张握手券啦。十张握手券啦，十只呢个 假设啦，我哋 假设啦，系假设啦，十只呢个握手券，十张山社同埋十个人质啦，嗰十个人质你屌佢得噶啦，或者买俾我哋放，都好多嘅，CD 啊，即系 都系大家放嘅， 都系得人质嚟噶啦，都系大家放噶啦，好啦，咁唔好理佢啦，掉埋一边先啦。 唔系，有啲代购咧可以帮你食紧啲碟嘅，不过问题系唔系间间代购都有， 唔系间间代购都咩嘅， 自己问清楚。 如果你由头到尾代购就完全唔使听我哋讲嘅嘢噶啦，基本上你揾代购帮我搞佢都得噶啦。 系啦， 今日最简单，咁啊旺角有边？旺角有代购咩？但系如果你自己抽就冇嘅，自己食噶啦。 系啦， 自己食晒啲碟， 自己啃晒噶。 咁咧，跟住。咁跟住呢当你食咗啲人质之后到咩之后呢咁你去咁好啦咁你好啦咁买定机票啊买定酒店啊都差唔多㗎啦咁啊咁跟住其实应该之前做嘅咁啊咁跟住呢好啦到你出发啦出发去日本啦咁啊去到会场啦去到会场朝头早第一件事望住机牌板 我会望几块板嘅，因为点解要望望板呢？我因为我其实又望板望，又唔望板望个 case 唔系可以唔一定要望板嘅。你其实你当日 你去到日本。咁你真係上網站，你上返 King Record 呢， 你要知啲 member 喺邊， 邊個 member 佢都會 list 有個 timetable 咁樣俾你睇曬嘅， 應 該上地同喺會場睇一樣 一樣嘅，一樣嘅 所以如果你當晚你冇嘢做嘅話，你可以上佢 King Record 個官方網站睇返，你睇返你個你需要睇返嘅資料囉。 不過我習慣就現場先睇，嗰陣時候都睇㗎。 嗰塊板係一個非常之重要， 好緊要㗎塊板， 戰略作用啊！ 嗰塊板好緊要㗎，個個圍電視機圍啲幕㗎咋，燈放榜， 因為嗰塊板係話俾你聽啲咩馬企邊㗎嘛。咁到時候你每一步，若果你一東一西咧，就要睇下你嗰陣時你塊板個。看你发版的位置排在哪里的时候，你要自己编排的了。 是啊，你要看哪个编排 好的呢，那你就可以过到关了。编排不好你就大王，因为真的 是。其实你抽飞的时候都有些策略的。如果你抽飞呢，可能你同步，即是可能有些步数呢，可能你想着我呢幾步我去啱阿 Madoka 嘅，咁 Madoka 可能其實附近咧都會有啲都係 HKD 啲 member 嘅，咁你咪抽嗰幾個嗰啲 member 咯，咁你咪同一步咪到時可能 Madoka 喺附近都會有 HKD member 噶嘛，咁你咪可以唔使走唔遠咯。 HKT 一扎 ，NGT 一扎 ，NMB 一扎 ，SK 一扎 ，AKB 一扎，同 天 霸一扎噶。 有試過分開噶，有時咧有 天霸咯，我印象中天霸曾經抽過。 唔係，我試過 HKD 試過分開。 哦，咁我又未試過。 我試過一東一西嘅。 哦，咁我又未試過。 咁你就有咁嘅機會啦。咁到時去到就醒牌睇下邊啲啦。如果嗰日發現真係咁啱，明明 HKT 都分開叫咧，算你唔好彩啦。 咁不如今集講咗咁多先， 講到先， 留翻俾阿賭去發 NGT。 好啊。 好啦 ，NGT 就阿賭，你好似去咗參加啲健力士嗰個大全喎。 哦，嗰單啊，即係咁嘅，咁就。嗰一日就阿奇就去咗神田啦，咁我就话：唉，唔好啦，大佬，我啊真系身子弱，排通顶，而且又抽唔到。 唔好意思，有冇排通顶啊？ 唔系你旧年都系排通顶啊嘛。 旧年都冇。 OK 啦，继续啦。 咁啊，总之我就朝头早起身啦，就坐车啦入去啦，咁啊12:00去到啦，咁啊已经听到即系咧就个彩虹塔嗰度咧已经系表演啦，咁啊就但系咧行李太多，咁啊。即係其實好近嘅啫，因為我嗰間酒店咧就叫做萬代白銀酒店，咁就喺劇場隔離嘅，咁我梗係去 check in 啦 ，check 完之後攞咗行擺低行李啦，跟住就翻去諗住睇啦，睇下咧，跟住咧哦，跟住就發覺咦。好似好過癮喎，好似有啲人喺度排隊喎，嚇好咁啊，咁啊跟住睇上網，跟住睇翻就話哦，原來今日就打手印，咁啊叫。即系咧，而家就為咗叫多啲市裏邊嗰啲即係除咗飯啦啊，咁啊叫其他當地嗰啲市民咧，就一齊去打手印去破紀錄嘅，咁啊去打啦。咁啊，其實就打嗰陣時候就好過癮喎，落雨喎，咁啊啊咁啊排隊啦，咁諗住都未水啊，咁啊拍橫掂都嚟咗啦，咁啊打啦，咁啊。打嗰陣時候咧就好過癮嘅，咁咧就佢就分一段一段嘅，咁咧同埋咧因為咧佢係入健力士嗰個紀錄啊嘛，咁咧就要你去到嗰陣時候咧，你就除咗你就要有一張紀錄紙，即係咧綁住個圈，就話俾你聽你就第幾個，咁啊確認咗啦，咁咧跟住就排隊啦，排隊嗰陣時候咧就佢就會揀你係打紅色啊、黃色啊定藍色嘅。咁我所知咧，有幾個老友記都去咗排隊嘅。咁 你有冇排 啊？梗係有啦。 咁得咯。 咁啊排隊啦。咁我揀咗藍色啦。咁啊藍色咧，跟住咧藍色就嗰陣時候咧，就個個跟住咧我就見到好啦，上去打嗰陣時候咧，咁啊日本真係好過癮嘅喎。紅色嗰堆就打紅色嘅喎，黃色嗰堆就走曬黃色喎。我話見到咦藍色嗰度上面左上角咁空溜溜嘅。一拍拍咗落去，所以咧而家嚟讲咧，我睇翻张相咧，上边左上角蓝色最高嗰个手印咧就系我嘅，因为咧嗰阵时候就觉得，咦， 出位嘅你，咁出位嘅你，点解？ 冇啊，我话，横掂都系嗰度咁空溜溜，咁拍嗰度啦，横掂你都冇。 佢冇，佢反应都冇咁空溜溜，拍上去咪。 系咯，横掂都系嗰度， 反应净系得自己知道啫嘛。 系咯，咁就拍咗啦。咁啊见到阿鳗鱼啦，咁啊打招呼啦。不过鳗鱼咧就好醒嘅，就话 hi cool 咁样叫你快啲走。 噶啦，你隻手咁嘅款，仲想 唔系啊？系后边啊，啲人喺度排完就出嚟啊！你唔好阻住个通道啊！佢意思就系话，咁啊，其实曼如都已经知道啦， 佢要创纪录，所以要快手啊！ 快手啦！咁其实曼如其实都已经知道系乜水噶啦，因为见咗成三日啦，啊，见到我都滞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话咧，第二日咧就饭团啦。饭团嗰日咧，我系冇入去剧场嘅。咁我去咗第二度观光嘅。咁啊，讲下嗰一晚发生咩事啦吓，趣闻嚟嘅。咁啊，睇紧即系我话 trace 紧啊，听日十号啦，应该两周年公演啦。啊，唔知 Killian 喺咪度咧？我未公布。咁啊，做紧自己嘢啦。咁啊，跟住十一点几咧，做紧自己嘢，咦，落雨。咁啊，我觉得冇乜正常啊，嗰几日都落雨啫。咁啊，好大雨啦。咁我都唔理。差不多十二点几又落雨，大大声，打得好大。哇！我就谂，哇，做乜事落咁大嘅？我拉去窗点睇个窗，咦？点解啲雨里面有啲好似有啲冰点嘅？咁我就知啦，哎，冰雨。我话唔系咁巧系嘛？好啦，第二日晏昼啦，咁啊十号啦，咁啊拎咗啲嘢啦，自己私人嘢。咁其实啲嘢其实有部分咧都系，即系其实俾阿曼如啊，同埋俾啲 member 之外咧，亦都。即係因為我知阿嘉恒美男咧，之前咧係十一月尾嗰陣時候咧，係喺蘇咁嗰度，你都知咩事啦嚇，咁佢唔開心啦。跟住我去日本嗰陣時候，唉又唔開心。咁我希望送啲嘢話俾佢聽，同埋我握手會同佢講過，我都好支持你㗎，希望你能夠可以唔好放棄加油啊。咁我送嘢係即係諗住送啲嘢俾佢，就話同佢打氣啊咁樣。咁咧好啦，送完嘢啦，肚餓啦，食飯啦。跟住就话，咦，做乜事突然间落大雪嘅？我话吓，唔通佢嚟咗？跟住睇个 Facebook， 即系 Twitter， 好似同阿国尤利亚好似合照，但系唔 sure 系唔系喎？跟住我就话，哎死啦，通佢真系嚟咗。不如慢慢睇，哎， 边个嚟咗啊？ 梗系天气嗰个啦。 边个天气啊？ 阿 Yuki 咯。 哦，你个意思即系话咁大，因为拍部游记招风雨系嘛？ 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哇，十一号即系呢啲系趣闻啦，大家听咗就算啦。十一号咧，咁我走啦。咁啊，但系走嗰阵时候咧，砰埋落大雪咯。咁好彩走得快，因为咧，跟住咧，我出咗去之后咧，然后就睇翻新闻讲咧，就系话咧，现时有架车即系好近啦，去新色市嗰架电车啊，被困啊。困咗成七八个钟啊！咁我话哇，好彩走得快。咁即系老实讲，我真系而家嚟讲，真系好惊啊 ！Yuki Lin 嚟新色嘅冬天，去亲都落雪嘅。之前新色市系冇雪嘅，跟住去完之后咧，就成个新色市落雪嘅，我都真系惊惊地嘅。 你冇睇啊？边个话咩？啲自然现象嚟噶，同个人无关噶。 唔系、啊，上次咧，你可以话自然现象啦。佢夏天嗰阵时候去过新色市、丽贤市咧，跟住附近就整个龙卷风出嚟，真系你唔好话唔信邪、啊。大家都系听，当听下就算啦。 好啦，咁啊，仲有冇咩其他嘅？ 嗱，其实老实讲， 系喎，唔系你嗰个嗱，打完首印周啦，咁第二日好似啊，但系同一日嚟整嗰个饭团噶嘛，你有冇去玩？ 冇，因为咧嗰阵时候冇去。咁但系咧就三周年高演咧，我就啊，我 抽不得中。 唔系嗱，抽唔中嘅其实，但系咧 就 两系睇电视咁咧，就之前咧我咪讲过咧，十二点零钟咧，我食饭之前咧就去咗剧场拎啲嘢送俾啲 member 嘅，咁、我撞到咦熟人喎、阿 Leo 喎， 哦，总之系个 friend 啦，总之熟人得啦， 咁啊跟住咧就晏即系傍晚啦，跟住就排队啦，咁我就其实系冇飞，即系冇剧场飞嘅，因为好难抽嘅，咁排队啦， 一定难抽噶啦，你周年公演呢啲， 我都咁话， 咁啊咁跟住咧就个职员几好喎，帮我咧即系咧排下， 真系肯帮你收咗啲礼物，跟送俾 member， 专送俾 member 嘅， 系，但系即系我送咗啦，已经即系全部 都好、啊， 大送礼物系有规则噶， 系我知道。之前送过一次，咁我第二次我都已经清楚晒规矩噶啦。咁即系其他嗰啲嘢，我哋即系大家都系唔即系送嘢俾人，咁我亦都费事。 啊，食物千祈唔好送啊！ 啊，千祈唔好送，唔好送饮嘢。就算系你俾 staff 咧，佢哋都唔要嘅。 系啊， 抌噶， 我就系抌咗嘅啫。 咁咧就我就 画画就 OK， 画画就 OK。咁我其实就送咗嘢。咁我依个题外话啦。咁我其实印象当中剧场嗰啲 staff 咧系。即係幾友善嘅，因為我點解咧？譬如我排隊啦，咁啊排好長啦，我問係咪排呢隊啊？佢話咁，跟住咧佢就幫我揀咗一隊咧，就冇咁長嘅，跟住咧就哦。 可以快啲喎，跟住咧就隔篱咧有两位阿叔，五廿几六廿岁，跟住咧就见到我又问佢啊，你个 fans 系地油家，又话系啊，咁你 fans 系边个？摩符咯，咁啊，哦，佢话好， 唔系即系喺啲好例牌嘅啲，大家吹水啊，大家 即系都好啊， 问下边推边个 都好啊， 推边个啦， 每个都会噶啦，每个都会咁 嘅情况，问我啦吓，咁就即系排队啦，咁跟住入去，即系佢排完之后就睇公演啦，咁啊，跟住公演之后。当然啦，我一路企，其实因为我企咧嗰个位置比较前啊，咁我就可以揾到个 mon 咧，都几靓嘅，可以睇个 mon 咧，唔使话睇侧边啊。咁就一路咁样睇佢哋公演啦。咁啊， 嗱，我想问你睇边个 mon 先？嗱，一般嚟讲咧，公演分有两个 mon 嘅，一系咧一个就定点 mon， 一个咧就跟住咩马周围走嘅。你望边个噶？ 我嗰个 mon 就咁嘅，佢有一个大型幕嘅。 咁即系大型幕嘅定点噶啦，大型幕嘅。 大 哥 定点啦，咁跟住侧边嗰个。 咪即系跟名版嗰个啦， 系啦，咁啊，咁我喺度睇 mon 啦，咁啊，其实老实讲，我想象当中其实都算系多人嘅，咁同埋咧， 一定多人啦，即系唔系正常普通观众 都 多人噶啦 ，mon 都好多人啦，咁同埋咧 都多人噶， 同埋咧佢临尾 AKB 都好多人噶， 好啦，咁嗰啲细节嘅嘢我就费事讲啦，咁我公演完啦，咁我亦都咧就走啦，咁其实我都准备走嘅，突然间咧有个女人咧，突然间咧系用英语咧。即系因为咧好简单，个完咗之后咧个大闸咧，即系逢亲剧场大闸咧系闩咗道门嘅，吓咁咧跟住咧，跟住咧就我就准备走嗰阵时候，听到有个女人咧就用英语咧就话要佢个仔喺入边啊，咁样诸如此类啊，我要陪佢啊，咁个职员当然佢话唔可以入去啦，咁样睇下有冇办法啦，咁我亦都用英语同佢沟通下啦，咁咧。傾下傾下咧，咁啊，那個職員咧就話：好啦，仲有一個即係中間嘅方案辦法，就係你唔可以入劇場，不過咧喺後邊個後門嘅有個地方，你喺嗰度等啦，咁樣。 係咩事先？ 係咩事啊？點解會 有？嗱，原來咧就係話咧，佢咧就算係你出邊睇 mon 咧，因為有張飛咧，佢有個 number 嘅。如果有 number 咧，你嗰啲 member 咧就會獻花嘅。咁咧就係啊，入翻去劇場嗰度咧獻 有啲咁嘅事嘅咩？ 係啊，咁就 有 獻花。咁佢個仔原來中咗啊，個中咗啊。咁點解我知咧？收尾咧傾下，咦，好似好熟喎，但我又唔夠膽。跟住咧就話你係嚟自邊度啊？香港。哦，即刻轉車路。咁原來嗰個阿媽嚟嘅，帶個仔咧就喺劇場外邊睇嘅。咁啊，跟住就睇係啦， 好好笑。 係啦，原來咧我傾開，原來呢個劇場開咗之後咧，有好多香港人咧係去個劇場嗰度睇嘅。咁咧就跟住， 我哋知嘅都唔少啦。 嚇，咁咧跟住咧，我就所知就係話咧，原來佢兩個原來係唔中嘅，都係好似睇魔嘅。但係咧，因為咧臨尾咧就話。抽即系咧话你将就算系魔咧，佢都有张飞嘅，咁就我谂你哋都知噶啦。咁咧就佢话对翻个 number， 如果你嗰个 number 有咧，你就入去剧场，咁啊 member 就会献花嘅。咁就但系咧，你如果你唔中咧，你就算想去睇咧，个 staff 咧都会阻止你，就话唔好对唔住啊，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可以俾你睇啊，咁样。 O、okay, K， 好， 系呢个系啊。 咁就系咁样嘅。咁佢阿妈咧就系唔中，佢个仔中咗，咁佢出咗剧场，跟住发觉咦，点解个仔仲咁耐都未出嚟嘅？咁佢想入翻去，但系个剧场咧系嗰度。即係正門咧，係個鐵閘咧係閂咗嘅。咁佢喺出邊用英語講，咁我就即係同佢講啦。咁跟住 入嚟啊， 嚇！跟住咧就去到， 哦 okay、 即係個職員咧就俾佢咧就去出口其中一個地方咧，就等佢個仔。咁我哋傾開偈啦。咁我話唔使驚，佢出口得一個。 小朋友幾歲啊？ 唔知，但係我未見過小朋友，但係佢又入咗去嘅。咁我媽大約都四十零歲啦。咁、我就即係大家傾下偈， 十零個 十零歲 啦，就嚇。咁佢話原來咧就話個仔係好想入嚟呢個劇場，就要阿媽帶佢嚟。咁佢就嚟呢度嘅。咁我所知就即係好多人都因為呢個劇場嚟咗啦，好多外國人啦。 咦，咁得意嘅點？佢唔係出家族飛嘅咩？如果係家，應該正常嚟講， 食臭就係咁樣有法啦。 兩個一般啊。 唔係，可能 NGT 冇家族飛 嚇 ，NGT 有家族飛㗎，有家族 couple 㗎。 唔係佢有啲咧就係話咧， 即刻 check 嚇。佢就我所知就係話有，即、就、係、是、我哋睇完之後散場咧，佢係俾即係出邊咧睇 mon 嗰啲咧都有少少幾個 member 咧可以入去咧，佢就會獻花嘅，有啲 member 就獻花當係留念嘅。咁就啱啱嗰個僆仔又中，我又唔中啦，我問過，咁佢就即系就咁样发生呢啲咁嘅事，我就留意到啦。咁就即系呢个可以系话 有家族飞噶， 系咯，有家族飞噶，点解唔两个抽一般飞啊？唔系啊嘛， 唔知啦。咁 唔系啊，一个抽一个冇抽啊。 唔系啊，可能一般抽好似冇家族飞嘅。 啊，咁就总之个 唔系我知佢哋有家族飞啊，不过 anyway 啦。 啊，咁就。 其实就是说新式市 不识抽， 即是我自己觉得就那天都很虚撼啦，一排其实就很多、花牌啊，很多庆贺那些啊，那就同埋本身个劇場呢都好大，唔係都唔係话大，即係好多嘢买。咁但係就即係嗰晚就有少少，即係周边嗰度有少少遗憾啦，因为呢遗憾就係话呢旧，即係前年呢16年11月嗰陣时候呢二娃仲喺度嘅，咁而家去到 喎。 嗰间二娃其实係加盟店嚟嘅，唔关事。 咁、啊、就跟住。 咁见到二娃呢一个字都咩嘅。 咁附近原来呢嗰间嘢呢就係、是、有间沙车店嘅，咁我就帮人买啦，买啲嘢啦，咁你都知道买乜嘢啦。咁 ,ok 嘅其实咁就。即系喺嗰度就即系都起码有一样嘢就系话我啲老友记就话，诶、哎、你都希望做翻啲嘢啦，下见阿万如啦，而家见到熟啦，佢直头耍我添啦，临尾第三日，咁啊跟住咧就 熟，冇老婆咁多啦，唉， 咁啊跟住就起码都有啲嘢系送咗啲 member 嘅，咁就吊咗心愿啦吓， 系啦 ，OK 啦， 今次行程真系满足啦， 啊都算满足噶啦，咁啊跟住咧就。行程完咗啦，咁跟住其实 NGT 个新闻亦都好多喎，咁又点解会多呢，就首先第一件事啦，吓 request 新式嘅新闻系嘛？ 唔系 NGT 嘅新闻 系啦，咁就第一个就最多人讲嘅就系话 request hour 啦 ，request hour 嗰啲等间先啦，咁我哋都我都仲有啲神人礼嗰啲嘢要讲嘅，系啦系啦，咁嗱你去咗新式嘅期间啦。咁其實我就去咗神社嘅成人禮嘅，咁、但係今年嘅成人禮同往年就好唔同嘅，咁啊因為舊年嘅情況我都曾經講過啦，係非常之混亂啦，所以今年咧營運亦都就係、是叫做要抽飛嘅，係 啦， 得200個名額，仲攪過你抽劇場公演， 係啦， 抽咗200個啊， 係啦，咁啊跟住咁啊去到嗰個時候啦，咁其實因為我係抽唔中嘅，咁我就都試下可唔可以搏下網咁去神社有冇抽過去啦。咁我係大概因為嗱抽飛嗰班抽飛咧就要六點鐘喺神社集合嘅，咁我就大概七點鐘起身，咁跟住就行過去神社。我喺上野嘅行過去，咁啊去到上野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我去到表參道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有趣嘅情況，有一條友擔住個梯，攞住望遠鏡望住神社入邊， 冇人丙 表參道冇事，係、因為嗰時都唔係好多人。咁啊，而另外啲沙都冇咗，因為啲沙其實係喺神社入邊，腰部同埋神社入邊啊嘛。咁挨到位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都有走過神社入邊嘅，因為嗰陣時已經成人咧做緊嘅啦。咁但係咧，啲工作人員係會趕人嘅，因為嗱如果你係話你去參拜要成嘅咧，咁啲工作人員咧會安排你協助你過去嘅。咁但係若果你企喺度咧，齋企唔喐嘅咧。啲工作人員出嚟係趕你走嘅， 係啊，跟你搞嘢啊 嘛。係啦，因為其實我見到好幾次，咁有啲有啲應該係飯嚟啦，企喺啲角落位，咁咪例如啲神社嗰啲賣物飯嗰啲咧，即係嗰啲神嗰啲好辛苦嗰啲。 拉嗰邊啦， 係啦，咁嗰啲喺啲樹隔離嗰啲咁啊匿埋啦。啲工作人員咯，唔該，唔好企喺度，你抽唔中嗰啲，你如果睇新人位嘅，唔好意思，你唔係啦，因為你冇抽唔中嗰啲，趕人走。抽中嗰啲咧，佢咧会有个围栏俾你哋嘅，咁啊另外你都每个人会企喺佢哋嗰啲嘅位置前面，咁啊200个人好空旷啊！你嗰日见到神社系好空旷噶， 梗啦，讲真嘅字 系咯， 咁你变咗系变咗好多好多空位啦，咁你其实你可以去睇嘅，咁但系问题你企得耐一企得企多一阵啊！啲工作人員已經出嚟趕嘅， 大出大入，大出大入咯，要不停。 係啊，所以我不停咁樣咁啊，咁啊要我不停咁轉位啦。咁啊，直頭有一下咧，我直頭走到去咧，喺望住啲 man 把，跟住前面咧，揾個咩揾衫啊，就係請問廁所喺邊啊？我用到呢招， 跟住搏懵咁啊，行入去嗰陣 搏懵啊，咪搏懵咪望住啲 man 把，跟住話啲工作人員指俾我睇，我都係唔知啊，你帶我去啦。跟住後屘有個帶咗我去廁所。咁啊，呢個時間我都仲可以，至少博到夢啦，叫做。咁但係就係呢個 staff 方面就其實都好趕嘅。咁但係而且有啲係耍無賴，話扮唔識聽你講嘢咯。有啲人係耍無賴，扮唔識聽你講嘢咯。 哦，呢啲嘢多咯， 多 一定有，即系几多？咁有个我见到有个咧，女 见你有口音，咪就系耍你唔识听咯，正常噶。 有个只头咧，嗰啲停车场啊，即系头都好似有啲火火地添啊！唔该你企埋一边，唔该企埋，佢斋企喺度唔喐唔理你，喺度阿姐都开始火火地。咁啊，事实上，因为你嗰个位其实系马路个咩位置嚟嘅，咁其实如果你企喺度咧，咁其实都几危险下嘅，因为始终有车通过。咁但系问题佢又死都唔肯喐嗰啲成咧。咁係有啲麻煩嘅，咁但係又秩序方面大致良好啦。咁因為嗱，你嗰因為佢咧， 我始終覺得個名額真係太少了， 太少了， 起碼五百人我估都 OK 嘅。 咁五百人我又可能問得滯，因為 三四百到啦， 三百到啦，三百或者三百叔或者四百啦。因為去到嗰邊你可以用真係好冷清嚟形容同舊年嗰個時間真係比上嚟。佢個位多咗好，真係多咗好多出嚟嘅。咁啊，每一個咁其實佢哋咧，每一個位咁咪 HKT 一個位 ，AKB 一個位，天白一個位 ，SK 一個位，嗰啲咁樣嘅情況嘅。 OK。 咁但係其實個位置主要就係集中喺個神田會館，咁啊神田會館門前落車，咁直到去到神社中間呢個位置。 嚇！ 而且係 AKB 個位係最靚嘅，同你講 ，AKB 個位係對住神社嗰邊。跟住隔篱就系HKT 啊 ，SKN 知我知边啊， 即系嗱，佢个位置咧就系 神田会馆喺侧边嚟嘅， 侧边嚟嘅， 同 Love Line 嗰边系隔篱， 系啦 ，Love Line 行前少少就 系，即系你个间隔咧，你就系嗱，你喺正门入到去，左手边就系卖嗰啲护身符嘅， 系啦，护身符啊， 喺你前面就系正殿 ，AKB 个 fans 系对住正殿，跟住隔篱就系HKT 同埋天八，然跟住 SK 同埋 NMB 咧。就是对就是在近凌晨会馆那边，跟着呢你一落车的时候，其实你会见到啲 man 白是最先会见到 NMB 那一群的，跟着就再落去到哪里 AKB 那是最靓，是看晒那样，不过虽然是靓，但是前面都还有一群吃玻璃的记者 OK 不介 这个一定是最黑人憎的东西， 不介吃玻璃的我知道你那边的位置刚刚望到正中间正中间那里咯，即係等於我剛剛明朝食個拍嗰時喺度玩結婚嗰度，咪就係企正。但我已經結婚嗰時，我企個位置啱啱就對住門口噶嘛，對住噶嘛。而你哋就喺我對面咯。 係啦，咁啊 AKB 個係最靚 ，AKB 個最靚，對住成石對住中間。 係啦，咁其實你有如果你 而且又未轉彎入去添啊， 係 一要轉個彎噶嘛。 若果你係講個話，其實你睇得出排位睇得出營運對於唔同 good 嗰個態度嘅。即系如果个 good 系如果形容系石嗰个 good 多啲嘅话咧，咁其实佢个位系靓啲噶。咁你我个人咁样认为啦。 但系 NMB 就反而觉得 NMB 靓啲，因为虽然 NMB 系唔可以 ，NMB 系一落到车就见到啲成员咯。 因为有好多成员啊嘛，我觉得呢个最我觉得呢个好似正啲。 咁但系问题，如果你睇成人礼嘅话，咁、那个程序嚟讲， 咁系睇心态咯。 咁啊，跟住就系、是、完咗之后，咁去到凌晨会馆，咁例如大家喺度做紧啲访问啊，剩嗰啲。咁同旧年一样啦 ，HK 出嚟先嘅。咁 HK 出嚟之后，佢唔系直接上车，行咗去啲饭嗰个位 ，HKT 抽中 member 嗰度，大家咁啊，大家倾下，咁样握下手啊，多谢大家，跟住先至上车。 系 上到车之后咧，咁我其实我喺明神会，咁我其实喺明神会馆出面嗰条车路嗰边咧，其实我系喺嗰啲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喺车路隔篱啦，驶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其实嗰块窗系黑，系嗰啲黑屏窗嚟嘅，都望到我哋，都望到出边嘅。阿妈度夹望到我，同我挥手，因为其实我之前同佢讲咗咧，咁其实我系嚟唔到噶啦，咁睇下希我喺你个 Twitter 嗰啲嘢咁啊成啦，咁啊但系见到我都同我挥手，佢认得我啦，应该真系系嗰啲，咁啊 有几次连续嚟有几次都会认得嘅通常， 咁啊跟住另外就 NMB 啊 SKE 啊嗰啲顺住继续不停咁样有啲 member 出嚟嘅，咁啊去跟住就车佢哋走去换衫噶啦，咁啊虽然个位。咁啊，應該就翻劇場啦，因為都裝新嘅地方都係劇場嘅啫。但係有啲飯就即係衝咗劇場嘅，咁但係問題又報唔到啲 member， 咁可能唔係劇場噶啦，或者可能係其他地方。 Somewhere 啦，日本地方咁大鬼知咧。 咁啊，因為一路以嚟其實都有傳聞就係話，啲 member 其實喺劇場裝新，跟住先至去到邊度嘅，跟住就去神社嘅。咁但係就 唔系剧场换剧场装新咧，应该系我估前田再之前嘅。嗯，嗰段时代就会仲系剧场装新嘅、嗯。后屘就可能前田就因为已经红咗啦嘛。咁、嗯、到嗰阵时就开始租个地方去装新嘅。 系、 嗯、咁之后就开始一直 keep 住系咁样做。 鬼知咩嗰度知道反 弹、啊？因为其实咧，检达我检得知道会咁嘅情况咧，就因为咧，其实 documentary 咧，大家如果有兴趣睇翻咧，其实无论系 AKB 或者 HKT 咧，佢哋都有拍低咧，佢嗰时装新。在另外租个地方是装新的、嗯、肯定不是剧场装新的了已经、嗯、是当初可能当初你没即是未红的时候你要搞成颜色又要被饭看到可能那时候还在剧场装新 因为当时最不是塞的 CO 这些就是 music video 呢咁嗰陣時啲人就 再出街添啦，嗰陣 係啦，所以啲人就會唔會其實可能劇場裝身咧？不過應該解都唔會。 實嗰陣時嗰啲嗰個係著住黃埔化 MV 啊， 大正裝啊嘛，嗰啲叫做 係啊，著住喺萬世橋嗰度行嚟行去啊，最 AKB 4DX 化 MV 最靚係呢只啊， 可以咁講啦， 係啊， 咁啊。咁其實我個活動去到嗰時咁上下啦，因為都總算叫做睇到成人式咁，見到啲咩擺咁著和服嗰啲都好靚啦， 樣都睇到啲嘅。 咁啊，不過後屘估唔，不過後屘有個關於成人式嘅 concert， 亦都係一個幾精彩嘅表演啦。咁啊，當然我睇唔到啦，咁啊睇翻啲巡迴影片都 OK 嘅。 哦 ，OK 好睇，咁算啦 ，OK 啦 ，very good 啦，咁樣。咁其實大家嘅日本之行又係試下都好。都好犀利，即系睇到好多嘢啊！ 咁啊，睇下 新 式 啊，有乜嘢？咁啊，第一睇下佢下次会唔会再去啦？我唔知啦，呢、這个 到时先啦，下次先 啦。大满贯啦， 或者个大满贯啦。第二就系、是、我都唔系，第二就系好想借呢个时间，虽然时间剩翻唔多，即系好想同 好多 朋友讲咧，系都唔紧，所以唔紧要噶。即系同好多人讲，其实去日本真系唔难噶，即系你买定去日本仲易过去台湾啊、嗯！你台湾都要签证啊，入台证啊，你有时喂大佬，你有时要求啲band嚟香港，你嚟香港做乜鬼嘢啫？你嚟香港，其实讲真，嚟香港系一件好困，佢哋嚟香港系一件好困难嘅事， 系啊， 同埋佢哋嚟香港嚟到香港啦。你都買唔到飛嗱，啱啱嗱，好似啱啱，譬如賴木擺， 如果係官方嗰啲活動就容易啲嘅， 容易啲咁多啦。但係好似嗱，啱啱舉辦，唔係好似啱啱賴板咁樣樣嚟香港咁樣樣，聽聞啊，30秒定唔知幾多秒就搞掂啦。 唔係嗰個免費嘅，冇辦法啦。 跟住 SKE 又係 又搞掂，咁你 C 三嗰個嘛， 唔係即係講翻少少啦。奶板咧個演唱會咧到呢個 moment 咧仲有飛埋嘅。如果你大家有興趣咧，尤其是今次咧，其實嗰14個 member 咧全部一期新之餘咧都 top 嘅，有部分都係有部即係有部分好 top 啦。咁你如果你见我估你今次唔见七濑，你可能下次都唔知道几时有机会嚟香港噶啦。 系啊，即系呢啲啦，即系。 唔系你唔会咁好彩嘅，即系嚟香港去旅行噶嘛。 系啊， 系啊。 同埋有啲真系好难去见到噶嘛，即系你嚟香港已经好困难嘅，就啲奶板成立咁多年先叫成队叫做奶木板 46 嚟香港系今年嘅事。 唔系就系用呢个名义啫，但系上次嚟香又嚟过香港，就拍个节综艺节目，所以嗰啲唔算系 嗰啲唔计啦， 嗰就唔算正式见面嘅。 嗰啲又唔计啦，咁但系嚟都好难嚟啦。叫正式嚟讲，咁去日本反而容易、啊。咁你咁其实啊，日本你买张飞机票住嘅万酒店好平啫。嗱，你搭个飞机票搭廉航，你话听几钱啦？ 2000多蚊， 咁咪咯，贵添咪 贵啊！因为老实讲，我嗰阵时候咧系包埋20个间。 你问买啦，呢、這个唔咩啊？即系一般嚟讲，你唔介意廉航嘅，其实你1000多、2000蚊都可以买得到飞机票。咁、你酒店更加易搞，上夜嗰啲6000、1万、5000、1万都有。即系我唔系叫你瞓胶囊旅馆， 系啊， 胶囊旅馆仲平。胶 囊旅馆2000-3000英 咯，2000-3000英。我唔系叫你瞓胶囊，唔系叫你瞓啲青年旅馆嗰啲。 1000英 有啦。我叫你瞓一间房，有房有厕所，都系6000多英。咁当然啦，你。當然那些就叫做普通一間房成的，即係細細地，咁都叫有一間房都有一個私人空間啦，係咪先？咁、都係6000多英啫，唔係好貴，唔係好過分啫。嗱、你去握手會，你去莫莊又好，去咩都好，你一日啫、你我當你冇假冇剩啊，你夾硬，即係你好夾硬去，你有愛嘅話，你夾硬去，你 即日來回咯。 系啦，即系来回净食酒店添啦。如果你唔得嘅话，都两日啩，三日两夜可以啩。你礼拜五晚搭凌晨机，跟住飞到去星期六握手会，去完握手会之后，跟住去瞓一晚，然后礼拜日去东莞附近行下，跟住走可以啊啩，雨田系咪先？你真系要咁样样， 冇藉口嘅呢啲嘢，我话听要去点样都去到嘅。 有爱就去到噶啦， 系啊，你有爱去到嘅，阿赌都去咯，系咪先？咁啊，咁啊，阿赌头先去得几开心啊，佢唔去嘅，系咪先？唔去啊，之前 都 差唔多。 而家去到，而家去到，你问佢，你以前你买阿赌一千英只碟贵唔贵？咁多只碟摆埋喺屋企多唔多？好多好贵，好辛苦。你而家一万一， 你要俾佢啦，俾佢啦。 咁咪系咯，咁你有爱啦嘛？你爱就系乜嘢噶啦？所以唔好要求话佢乜嘢签名、啊，屌你唔好玩啦、啊！即系你去嘅就亲就系、是、永远都系亲自去。 你唔喺现场就系结完之后结四万咁个口，结个猥琐。 哇！你咁讲嘢啊， 猥琐呢个字咧就大家自己评论嘅啫，开心啦，开心啦。 你睇，你个嘅咁个款， 佢成日都 hea 噶啦，系 算啦，咁你咁 detail 讲呢啲嘢啦。 所以其实即系大家都即系去完之后，你系值回票价，即系点解要吝啬呢啲咁嘅金钱咧？即系你买唔到楼噶啦，系咪先？咪去旅行咯，系嘛？咁啊，冇话乜嘢嘅，要好唔系好贵，唔辛苦嘅啊，仲热过台湾啊。 不过撞正就系嗰日系好多人排队， 诶，你冇 嗰啲就另计啦，嗰啲 你冇彩啦，嗰啲 呢啲算啦。 咁啊，系啦。如果去台湾TPE 嗰啲咧，有机会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去嘅。 系、 啊、因为而家乜嘢资料都冇，净系知道咗而家选咗一扎啊，选咗一扎啫，边几个未知，品衔入到就 OK 啦。咁啊，下一次有机会讲下 TPE 啦。 OK， 有机会啦。 咁啊，讲到呢度啦 吓。好啦，咁啊，今 我分享好多啊。 咁今集就系咁上下先啦，因为其实我哋仲有其他话题嘅，睇下下一集嘅往度啦。 下一集先， 好啦，拜拜。